新道别。何鸿燊听日出殡，择日再安葬。海洋公园同香港导盲犬协会合作繁殖本地导盲犬。海洋公园兽医总监马伯乐表示，园方会免费为导盲犬协会储存同冷冻导盲犬精子，会将冷冻海豚精子的技术用在冷冻导盲犬精子。技术能够储存精子超过十年，精子亦都可以达八成的存活率。香港导盲犬协会主席林伟邦表示，由外国输入冷冻精子只能够生存48小时，现时由海洋公园储存同冷冻精子，可以提升将来犬只人工受孕的机会。视障跑手梁小慧表示，香港有超过175000名视障人士，现役导盲犬只系得大约45只。佢认为导盲犬会带领避开障碍物，令佢出街更加安全，佢哋更加系陪伴者。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者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和炎热，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10点，升80点，总成交金额206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0点，升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4点，升34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61.6升23.8，腾讯控股563元升20元，中芯国际39.95升5仙，小米集团16.84升7.4，美团点评209.8升10元，中国平安89.65升4毫，中国人寿20.9升2.5，港交所370.6升12.6，网易154.5升14.1，京东集团266元升18.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796，瑞士法郎8.262，澳元5.415，加元5.743，新西兰元5.097，欧元8.77，系8.702。每百日元兑港元7.22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183。日经平均指数报22529点，升90点。港金现价报1676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5美元，卖出1814.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税务大楼，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咁只系收费广场对出车多，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都开始车多，东行嘅龙尾排到去北角警署。咁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曾经咧都有突发嘅情况，咁啊而家恢复翻正常行车啦。沙田入口嘅车龙咧都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岭南小学对出。在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接近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大埔道的石硖尾段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就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丽城上斜方向屯门、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啦，同埋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

嘅决策过程之中咧担当重要角色，或者系较高级嘅公务员啊，例如系首长级啦，同埋职务较为敏感嘅公务员，例如系纪律部队啦、政务主任、新闻主任、律政人员等等咧。呢啲嘅公務員咧，就需要宣誓或者係簽署文件，去到確認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香港特區。至於係一啲嘅高級嘅公務員咧，例如係首長級較高職級嘅公務員咧，咁呢份文件亦都建議咧，呢個公務員咧係應該以宣誓嘅方式咧嚟到進行嘅。咁点解突然间政府有一个咁样嘅建议呢？咁喺文件里面有讲嘅，就係话呢，基本法其实都有讲呢，就係第99条就讲话公务人员呢就必须要尽忠职守，对香港特区政府去到负责。而呢就係规管公务员行为嘅公务员守则亦都讲到话，公务员呢就必须要对在任嘅行政长官同埋政府完全忠诚。至於咧，就係立法會相關嘅委員會咧，喺舊年一個會議都係通過一個動議咧，去促請政府咧就係立呢個嘅訂立呢個嘅宣誓嘅要求啦。咁而至於剛剛通過嘅港區國安法咧，亦都有條文講到話咧，係擔當公職咧，係要依法去簽署文件，去到確認或者宣誓，去到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同埋效忠咧香港特區嘅。咁所以亦都認為咧，今次一個宣誓嘅建議咧，係同港區國安法有關嘅條文咧係相符噶。咁至於如果有啲嘅公務員係唔願意宣誓或者係簽署文件，又或者係違反相關嘅宣誓，有啲乜嘢嘅處理機制呢？今次嘅文件咧就冇詳細咁講到呢方面嘅處理機制，只係講到話咧係應該要考慮啊，應該採取啲乜嘢嘅適當嘅跟進同埋相關嘅處理機制，同埋咧就話會按住呢個機制咧去到徵詢公務員團體嘅意見噶。不過咧，坊間就有好多嘅討論啦，就包括其實而家嘅公務員守則已經有相關嘅一啲要求啦嚇，咁點解仲要要求佢哋宣誓多一次呢？咁而有啲人亦都係去到思考啦，究竟呢個宣誓裡面嘅內容係乜嘢呢？咁而家話要宣誓去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香港特區，嗰、那個嘅定義係點樣呢？由去邊個去定義呢？而另外啦，嗰、那個嘅處分嘅機制或者處理嘅機制又係點呢？咁政府就話要諮詢意見啦。咁但係將來會係點樣嘅處理機制呢？大家都非常之關注。好啦，唔知道聽緊節目嘅聽眾有冇啲係公務員呢？又或者係對於呢個公務員嘅宣誓嘅問題有啲乜嘢嘅意見呢？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7月9号朝早10点，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发现，康文署分配公众泳池泳线的机制有不足，建议康文署加强监察泳会的申报和审核制度。申诉专员赵慧妍： 在中央计划底下，泳会进行的训练必须是非牟利的，但我们调查发现，康文署过去并没有很严谨的机制去查核泳会是否有利用到泳线进行这个牟利的活动，那这个规管上明显就有不足了。 十一点，对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说民主派初选有机会违反港区国安法，民主派议员批评有关言论是为了恐吓和误导市民。林卓廷： 民主派的初选呢是纯粹我们民主派内部去协调沟通，并没有任何所谓的外国组织外国势力参与其中，所以曾国卫局长讲这句说话呢，就说操控选举就是违反国安法呢，意图阻吓香港人参与接下来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民主派的初选。 经民联梁美芬： 任何的初选都要在法律容许的框架底下，这是第一点。如果有人他们说的所谓35+，个问题呢就是35+的人参加这个计划的人有个默契，入到去立法会就是以瘫痪立法会为宗旨，以达至换取他们的政治诉求，那这件事一定是违反一国两制。 下午四点半，本港今日新增4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4宗是本地个案，8宗是输入个案。政府宣布7月11号起收紧防疫措施，包括食肆容量不得多于60%，每台不多于8人等等，酒吧一台不多于4人。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當現在那個疫情是反覆的時候，亦都是勸喻市民應該減少外出和避免聚餐或者聚會等等這些社交活動，以減少接觸沒有出現病徵的感染者的機會。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喺度倾紧嘅咧，就系公务员事务局咧，就系建议引入一个公务员咧，去到宣誓或者签署文件咧，去到拥护基本法同咧效忠香港特区嘅一个新嘅要求。大家有咩嘅睇法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咁啊，政府都讲到话会征询翻公务员团体嘅意见噶，咁所以咧电话旁边就请嚟香港公务员总工会嘅前主席陈耀光。陈耀光你好。 你好，是你好，陆主持你好。 你好啊。咁对于今次呢个新嘅建议啦，政府嘅建议你有咩睇法呢？ 我今日第一时间呢问一问啲同事，有个同事答我话obligation 去正讲嘅意思，即係话义不容辞，有啲同事 觉得 系 义务 咁 样。 係呀係呀係呀，义不容辞去做呢样嘢。咁我觉得作为特区政府核下嘅公务员骨干呢，如果有咁嘅機遇去讓佢哋去表達啦，或者有機會作為一個象徵意義嘅表達咧，同埋去作出一個咁嘅宣誓咧，都係一個即係幾有意思或者幾有意義嘅一個行為嚟嘅，我估計。 係，但其實都有啲人都講到話咧，其實而家嘅公務員守則已經講到話咧，就係要求公務員要對特首同埋政府完全忠誠啦，同埋呢個守則咧已經係政府同埋公務員之間嘅僱傭合約嘅一部分嚟㗎啦。咁點解仲要加多一個宣誓或者聲明嘅動作？所謂何事呢？ 所以何事？嗱，我谂其实咧，老实讲大家都知道咧，公务员事务规例同埋公务员守则咧，其实多达咧差唔多有成超过1000条嘅条款咧入边嘅，即系我哋所谓嗰个公务员。但系我哋咧好明显地咧，我哋签约嘅时候咧，都冇可能系全部将嗰千几条嘅所谓嘅守则或者系规例咧，系完全睇过嘅。咁我雖然話我哋喺簽署嘅時候咧，我哋會承諾去遵從呢啲規例或者規則入面嘅所謂嘅內容。咁但係咧，如果有一個正式嘅咁樣嘅宣誓嘅條文，又或者原本你需要有一個咁樣嘅做法或者一個聲明咧，咁我相信咧簽署嘅時候或者宣誓嘅時候嗰個同事咧，冇必咧事先咧一定會睇清楚咧入邊嘅內容。而最近我哋見到發生嘅一啲嘅即係公務員咧，佢哋好多時候就係正正違反咗呢啲守則，而係好多時候可能佢哋係疏忽啊，或者係不經意啊，有咁嘅可能。咁尤其是有啲同事甚至乎讲我退落咗班之后我有我个言论自由㗎喎，咁点解你要即係管理埋我呢？咁样但係佢就係正正就係误解咗呢啲公务员守则同埋公务员規例入面嘅一啲嘅详细嘅资料啦。 嗱，而家咧就未有呢个嘅宣誓或者系声明嘅内容啦。咁你有咩嘅期望或者有咩嘅建议係摆落呢个宣誓或者声明落去呢？ 其實我估計，即係我自己估計咧，因為我曾經都查詢過，即係局方嗰邊咧，大概會有啲乜嘢內容。咁佢就曾經同我講過咧，就話大致咧，其實同立法會議員啊，或者一般我哋嘅首長級公務員佢哋去作出先宣誓或者問責官員嘅宣誓嘅一個內容咧，大致差唔多。咁所以我估計啦嚇，個內容大致都係即係效忠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啊，同埋忠誠於我哋或者係效忠特區政府嘅首長等等。咁我覺得咧內容即係大致都會係咁樣咯，所以我就唔會話有特別嘅擔心。反而喺今日我見到有幾個即係公務員工會或者公務員嘅團體咧，佢哋有一啲嘅聲明咧，就係講到即係話佢哋都會作為工會咧，佢哋會了解翻或者想了解翻如果有一啲違規嘅情況出現嘅時候 我哋嘅局方或者我哋嘅政府会点样处理呢啲公务员，反而呢一个咧就系我哋想知嘅。 咁都問下你意見啦，因為而家政府都未有定出呢如果有公務員係唔想去簽呢份聲明或者宣誓，又或者係違反咗相關嘅宣誓嘅時候，究竟有咩嘅處理機制呢？咁而家政府係未有詳細講嘅，你自己有咩建議？ 呢方面都會跟進嘅。 你有咩建議啊？ 有咩建議？我哋覺得佢係必須，當然佢而家琴日下就擺咗呢一個即係諮詢文件出嚟俾我哋公務員啦，咁我哋會好積極咧去反映翻或者反饋翻我哋咧嗰個睇法嘅。咁尤其是當我哋要知道而家去初步嗰個嘅建議咧，就話喺我哋嗰個叫做服務條件有轉變嘅時候咧，佢先至會要求我哋有一個咁樣嘅宣誓嘅需要，例如升職。例如是轉我哋嘅職級有轉變嘅時候咧，我哋咧先至會咧係作出呢個要求，又或者特別嗰啲首長級公務員啊，或者一啲嘅敏感職位嘅公務員啊，或者紀律部隊，咁我覺得呢一個咧都無可厚非嘅，係即係應該都係支持嘅。 咁但係即係有啲人都關注到啦，咁其實今次嗰個嘅宣誓或者聲明嘅要求呢，係要求公務員呢去到擁護基本法同埋效忠香港特區㗎嘛。咁但係關於相關嘅定義又係點樣呢？即係咩嘢叫做擁護基本法同效忠呢？咁如果即係譬如喺無論係公務員喺公務上面或者甚至係私人時間去到提出一啲可能對佢對於政府政策嘅一啲質疑嘅聲音嘅時候，係咪已經叫做違反咗相關嘅宣誓呢？ 其實最近咧，澳洲咧，有個終審嘅案例咧，就係、是、Comcare versus Benergy 咧，呢一個案例咧係一個終審嘅案例咧，係一個好好嘅參考價值。入邊咧講到咧有一個嘅員工咧，佢係入境處嘅，咁咧就係、是、質疑咧佢哋嗰個入境，即、就、係、是、澳洲嘅入境法例咧有一啲嘅偏頗，咁咧佢就喺個Twitter 入面呢就去寫咗一啲嘅內容，而嗰啲內容呢就正正呢俾佢個老闆呢睇到之後呢就認出係呢一位嘅公務員，咁跟住於是乎呢就打完一輪官司啦，去完呢、這、一個即係去最後呢打到去高等法院嘅時候呢，高等法院嗰邊呢嘅最後裁定呢就係、是、即係澳洲嘅最後裁定呢就係、是話呢一個公務員咧，佢係違反咗咧所謂公務員守則，佢哋嗰個所謂嘅 PSC Public Services Code， 咁入邊咧其實咧就係、是、正正就係話我哋公務員喺任何時間下，作為要以公務員嘅身份咧，就唔應該去作出一啲與政府為相反或者唔同意相政府嘅一啲嘅政策嘅表達同埋個內容。咁我覺得咧就完全理解嘅，因為我哋嘅公務員守則咧，亦都叫我哋嘅公務員咧要當作出咗係政策嘅決定之後咧，就唔可以公開地再去以公務員嘅身份咧去作出咧一啲嘅反對嘅意見咯。 驚唔驚呢度有灰？驚唔驚呢度有灰色地帶？因為其實即係乜嘢叫做同政府嘅決策去到相反意見咧？譬如話要去到做嗰個政策啦，咁但可能公務員覺得喺執行上面有啲嘢即係仲係要好多嘅考慮嘅，或者係希望即係政府再考慮多啲唔同嘅一啲因素嘅。咁呢啲又算唔算係同政府嘅意見相左啊？ 其實呢我哋相信在一個決策或者制定一個政策嘅之前呢，我哋雙方嘅同事或者喺嗰、那個嗰個範疇入面嘅同事呢，佢哋都應該呢以忠誠同埋盡忠嘅態度呢去講出佢哋對呢個政策嘅，但係喺呢個政策未推出之前，係去講出佢哋嗰個嘅意見，例如有啲咩隱憂啊，例如有啲乜嘢難阻啊，例如有啲咩政治嘅考量啊，或者係等等，呢啲應該係喺個政策未出台之前，就要係大家咧去喺呢個範疇入面咧，喺制定嘅過程入面咧去傾掂佢嘅，就應該係唔應該就喺政府已經推出政策之後，再公開地咧去即係令到政府產生一個尷尬嘅身份。或者尷尬嘅地步，都依、這個我覺得都唔應該係即係公務員去應該做嘅嘢。 都睇翻啲報道咧，就有一啲嘅公務員團體嘅聲音，都擔心咧呢個宣誓咧可能帶嚟一啲嘅刑事，即係如果違反咗呢個宣誓啊，可能會帶嚟一啲刑事嘅責任。 你觉得应唔应该加入刑事责任喺呢个宣誓嘅效力嗰度咧？ 我自己个睇法咧就系、是、我哋其实咧有一本法例咧就系、是、话我哋有一个叫做即系声明条例噶嘛，即系有一条法例咧就系、是。讲咧，如果你系宣誓或者系声明咧嘅时候咧，佢系点样规管呢一样嘢嘅？咁我根据我而家所知咧，就系话，如果你要证明一个人咧发假誓咧，其实咧就即系唔系话一件容易嘅事，因为你要仲要系去推测佢嗰个动机啊，或者系行为啊，两样嘢加埋咧，先至成为一个刑事嘅case 啦，我哋咁样讲。咁所以呢其实我估计呢其实最重要嚟讲呢有冇担心会产生刑事罪案，其实就我觉得个机会呢就係、是、比较困难嘅。咁但係当你如果正正地我话俾你听呢一份系一份声明文件，呢一份系一个宣誓嘅文件，你签署咗，又或者你当面喺好多人见证嘅面前，或者喺太平绅士见证嘅面前，你作出一个咁样嘅宣誓嘅时候呢，你就有一个责任呢，就係、是、你知识自己所做緊嘅动作呢系完全知识，就冇咗呢以前我哋有机会讲嘅就话、okay. 我疏忽啊，或者我唔知啊咁样嘅情况系啦。 好啊，唔该晒，多谢晒陈耀光接受访问。佢咧就系香港公务员总工会嘅前主席嚟噶，电话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34宗属于本地个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宣布收紧或者减少社交距离措施，星期六凌晨起生效，为期14日到今个月24号。他说餐饮业的顾客数目在任何时间都不得超过通常座位数目的六成，亦不得多于8人一台。酒吧或者酒馆内则不得多于4人一台。健身中心、派对房间和卡拉 OK 场所内，同时处于每个设施或者房间的人数将由16人收紧到8人。另外，夜店和夜总会顾客数目不得超过座位量六成。坐同一台的人数亦都由8人减至4人。戏院和现场表演的公共娱乐场所不得饮食。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持续增加，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因应社区群组个案，当局会加强主动检测，目标对象是安老院和餐厅员工以及公共交通的司机，以找出受感染人士，尽快断绝传播链。陈肇始说会为目标群组安排私营化验所进行检测，卫生署会提供技术上的意见。他又说在社区提供检测的18间中医诊所，过去一两日多了市民前往接受检测，形容大家多了一份觉醒，呼吁市民不要松懈。日本九州暴雨持续，最少造成60人死亡。共同社报道，日本气象厅预计九州与四国地区在深夜至到明早的降雨量可以达到250毫米，亦预料雨带将会停留在本州附近。日本东部和西部出现的暴雨最少持续到周日。暴雨对九州七个县以及岐阜以及长野两县造成不同程度损毁，超过4700间房屋受损。国土交通省确认岐阜、大分等九个县总计59条河流泛滥，当局出动消防队和自卫队人员到灾区，并为居民提供所需协助。另外，气象厅将今次暴雨名为令和二年七月暴雨。美国传媒引述分析人士报道，卫星图片拍到北韩平壤郊区一座设施与核武研发有关。不过，南韩军方和情报机构消息人士就认为，相关设施与核武活动无关。报道提到的设施位于平壤郊区万景台元老里一带。韩联社引述情报机构消息人士说，有关措施并非北韩研究核武活动的重要地点，设施的具体用途不清楚，南韩与美国密切关注。一名军方人士说，从卫星图片来看，元老里附近有一座矿泉水厂，核弹头研发设施坐落矿泉水厂附近不合常理。南韩国防部说，不宜评论民间研究团体发布的结果。 韓美情報部門正保持合作，密切注視相關設施。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同炎熱，最低氣温約29度。明早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至到清勁西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仍有驟雨，週末期間天氣酷熱。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 75%。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开始车多，东行龙尾近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龙尾就喺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温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海滨汇。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丽城上车去屯门、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锦田公路油站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 我是梁礼勤， 我是何亨， 我哋喺广播度相识，一起喺广播度长大。 我最挂住的就是广播道台长啊！ 我最挂住就是广播道所有 canteen。 我最挂住就是广播道随时撞到明星的光景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手下留情， 守住香港情。 一万元现金发放计划已经开始登记，年满十八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想用书面表格的话，请按出生年份组别开始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拿支票都得。登记期至出年年底，快点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时间来到下午的五点三十六分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在这里。现在谈论的话题就是公务员事务局就是建议新入职的公务员就是要签署文件确认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而现职公务员方面，一些升职啊，或者转任另一职系啊，又或者是纪律部队、政务主任、新闻主任、律政人员等等呢，都需要是宣誓或者是签署文件去到确认的。而咧係首長級較高級嘅公務員咧，就更加係建議咧，就係以宣誓嘅方式咧嚟到進行呢個嘅確認添。大家點睇咧？嚇，有冇做緊公務員或者對呢個題目有咩意見咧？電話187231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噶。電話旁邊有李先生喺度。 係啊，主持你好， 你好，請講。 公務員嚟嘅，我就冇資格做公務員啦，我就係啲 唔好講，係唔好咁講 嘅機構嘅職員啦。我其實想講嘅，其實個政府咧，你睇到佢嘅陰謀係點咧？本身一個僱傭合約嘅問題，僱傭合約你簽咗啲條款噶嘛，你唔依據個條款，咁咪炒你咯，解僱咯。但係而家唔係，變咗宣誓，宣誓就有法律效力嘅，咁咪牽涉到刑事噶咯。你可以想唔知政府諗緊乜嘢？我其實調翻轉諗啊，你點解政府你咁愛國，你唔表忠？林鄭月娥你先生應籍噶嘛，你對仔應籍噶嘛，點解唔出嚟英國唔要個英籍，翻嚟回歸中國做國呢？另外啦，講緊教育都係、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嗰兩對仔女都係去咗澳洲讀書，點解要勾結外國勢力啊？ 明白嚇，你多謝。 系嘛？点解会咁样噶 ？OK， 多谢李生嘅意见啦，都讲咗佢嘅意见同埋其他话题啦。咁都讲翻先啦。其实而家政府个建议里面咧，系对于一啲系唔能够遵守宣誓或者系违反宣誓声明嘅公务员咧，政府而家系未有一啲嘅具体嘅一啲处理机制同埋跟进行动噶。咁啊，相关嘅一啲处理机制咧，其实都需要去咨询翻公务员团体嘅意见啦，同埋咧同律政司去到研究翻相关嘅法律问题咧，先至去到落实嘅。咁都见到啦，咁其实而家公务员团体都有很多唔同嘅反应啦。咁有啲都睇翻今日嘅报道咧，就有啲话其实系新嘅要求同现有嘅公务员守则有冇咩分别咧？咁而有啲亦都系咧系关心到咧系将来嘅罚则系点样咧？会唔会话影响到公务员嘅士气，或者影响到公务员嘅一啲基本嘅个人权利自由咧？有多唔同嘅考虑吓，大家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有黄先生喺电话旁边。 系你好， 黄先生，系你好。 我想讲讲就系公务员个规则嘅宣誓问题啦。咁佢而家列出嘅条件咧，就系、是、你升迁啊，或者调部门啦、啊。 系。 基本上系好似即系有着数咧，叫难听啲叫有着数，先至要你宣誓啦。咁就呢样嘢就你情我愿嘅啫，即系正如你初入职咁样，你要。你咪簽唔要，咁你咪唔做咯。好自由嘅啫嘛，冇強迫到話而家嘅公務員全體都要簽啊嘛。因為而家公務員就入職嗰時簽咗學，就可能冇強調呢樣嘢啦。係咪先？ 咁但係如果未能夠遵守，即係講話未能夠宣誓或者聲明啊，咁可能會有其他嘅跟進行動，只不過未講咁解啫噃。 但佢未講，我哋又冇辦法評論啦，係咪先？未講嘅嘢，我哋而家講嘅，大家講嘅，即係好似空口講白話。如果講出嚟話冇道理，我哋大家再評論佢點樣冇道理或者有道理，係咪先？ 咁你覺得宣誓呢個要求係有道理定冇道理呢？ 即係我就我頭先所講啦，就係話嗱，你情我願嘅啫嘛，大家僱傭合約係咪先？你話做得過，你咪做咯。嗱，你如果唔宣誓嘅話，佢亦都唔會炒你嘅，應該佢冇得升職或者冇得調遷啫嘛。 咁都要睇下佢嚟緊有咩嘅跟進機制囉。 咁仲有一樣嘢呢，我就覺得而家就講下澳洲同埋加拿大話俾香港人移居放寬嘅法例嗰度啦。其實嗱，我係一個普通市民，但係其實嗰兩個國家或者包括埋英國啊，要過去嘅話要放寬嘅，全部都係要有技能啦，或者有錢財啦。咁如果我係一個普通市民，穷嘅，我又受政治迫害嘅，咁我过唔过到去咧？ 咁呢个都唔知道相关国家点样去规定啦。咁啊，多谢晒黄先生嘅电话吓，咁我哋电话1872311继续开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有听众问了一个很难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Siu叔有时教同学的时候，即是教学生的时候都用很多时间来讲的，就是 LITTLE 个第二个音字，我们讲怎么读第一个音字当然是 lit， 后面那个呢我听一次是 little， 后面那个如果大家耳朵灵敏的话，你会听到是跟我们平时的音是有点不同的。我们不是图，不是图书的图，我们是听一次是图图图。这个呢，我们所谓一个 TL 的音来的， TL 的音。那我怎样读呢？我们有时会见到在 little， 我们见到 mental， 我们见到 title， 都是这个图的音。解釋就很難的了，我可以用一個奇怪的方法呢就跟大家練習，大家聽一次我們先讀了個 L 音先， L 音是 L 啦啦啦啦，這個音 L 利尖頂住在上面， OK， L 出住出住這個音，跟住嘗試講的譬如我爸爸媽媽或者拖拖拖，那跟住我最後我就不是講拖，我最後講圖圖圖圖，脷尖永远 keep 住喺 LM 个位，唯一移动嘅咧就系脷嘅两边，跟住我哋读咧 little 咧就系呢个读法啦。咁咧就大家要花啲时间练习下，如果系吹毛求疵。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下昼嘅5:43啦，自由风，自由风，倾紧嘅咧就系公务员事务局咧，就系想引入咧系公务员宣誓或者系声明拥护基本法同效忠特区嘅要求。大家点睇咧？电话18723111，电话旁边咧请嚟另一个嘅公务团体，公务员嘅团体啦，就系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筹廷。梁筹廷你好。 系你好，系。 对于今次公务员事务局系加入一个咁样嘅要求吓，咁有咩意见咧？你？ 其实咧呢、這个要求已经系吓，即系吹咗风好耐噶啦，大家都有嗰个心理上嘅准备。而只不过昨日咧出嗰份文件嚟讲咧，我相信政府系因为嗰、那个雇佣合约嘅问题嚟嘅啫，否则都唔需要出文件系嘛，硬要你签你都要签啊。即系你作为一个大雇主，一个雇员，其实你点同老板去抗争系嘛？咁喺呢方面嚟讲咧，我哋希望政府咧，你真系要讲清楚，即系话如果同事系签咗嗰阵时候，你佢要面对一啲乜嘢嘅惩处咧，系嘛？如果佢真系有吓，即系讲嘢又好，做嘢又好，或者系对同政府嗰个政策有相违背嘅，咁佢嗰个惩罚性应该系去到边度咧？嗱，同事嚟讲咧，最担心咧就唔系份工嘅问题噃。即系我哋收到吓，即系好多同事，即系同我哋吓，问我哋咧，我哋唔识答嘅，系嘛？我哋都系要等翻政府同我哋啊开会，我哋吓揾翻嗰个情况。 系你收到会员有啲咩问题啊？有咩疑问啊？ 佢嘅疑问就系话我衰多口，系嘛？我讲错嘢，咁点咧？我惩处系点咧？嗱，佢话冇一份工唔紧要。我咪东家唔打大西家，反正而家公务员嘅福利都唔系话十分系吸引嘅，系咪？咁好啦，佢最怕咩咧？就刑责嘅问题，系、嘛？我唔知道我会唔会 high 到咧刑事责任，刑事责任你坐监噶嘛？呢样嘢先至系吓对同事有极大嘅影响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咧，同事就一路都问紧究竟点样啊？个内容吓惩处嘅内容系点样嘅先？点样可以讲得，边样唔可以讲得，咩集会我哋唔出得，系嘛？咁即系呢啲嘢嚟讲咧，系需要政府咧，真系解释清楚。因为你以前咧系有份指引喺度嘅，个指引嚟讲咧就好清晰嘅，大家都按照指引去做。咁但系当然啦，你去演绎个指引同埋解释个指引，由政府去决定啦，系嘛？咁当然有落差嘅呢方面。 系头先你提到咧，雇佣合约嗰个问题啦，咁其实提翻而家嘅公务员守则咧，系已经系构成咗咧政府同埋公务员之间嘅一个雇佣合约嘅一部分嚟嘅。咁所以有啲意见都认为咧，其实今次再加入一个宣誓或者声明嘅规定咧，其实会唔会影响到或者即系叫做加咗一啲嘢吓？即系喺个雇佣合约以外加咗啲嘢咧，你会唔会关心呢个嘅即系法律效力嘅问题咧？ 其实大家即系都理解到啦，如果唔理解一个小学鸡嚟嘅啫，系咪？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样嘢，如果佢唔系话影响到个雇佣合约嘅话，佢使乜整份文件出嚟要签要宣誓啊？系嘛？用聪明嘅头脑谂下啦，系咪？即系你肯定系有啲嘢喺度，佢先要做呢样嘢。如果唔系嘅话，作为一个雇主，佢系嘛要？即係更改個僱員合約，佢唔可以單方面啊嘛！你入嚟做一份工嗰陣時候，你有份合約俾你噶嘛？你睇曬你先簽落去噶嘛？係咪效忠特區政府係嘛？效忠呢、這個特首呢、這個係應該嘅係嘛？基本法都係講到好明係嘛？大家要理解。但係而家你個僱員合約裏邊咧，你又加咗一樣嘢落去啦。咩以前唔使宣誓噶嘛？而家要啦嘛？啊、即係以前唔使簽名噶嘛？係咪而家你要啦嘛？咁你咪單方面去更改僱員合約咯。好啦。我哋先前我哋问过政府啊，因为有啲问题我真系唔识答嘅，同事问我，咁同事问我一样咩咧？问我哋工会，我而家唔 no 啦，因为你单方面毁坏咗个雇佣合约，因为你加嘢上去啊嘛，系咪？咁我而家唔 no， 咁你而家单方面即系损毁咗嗰个雇佣合约，我系唔可以告你，系 claim 翻你钱先。我哋问过啊，同事问我，大佬、我真系唔识答你啊。呢样嘢我真系要揾翻公务员事务局，因为我哋入嚟嗰时候真系唔系咁噶嘛，系咪？ 系。 咁你而家系附加咗嘢上去啊嘛， 好，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你头先都讲到话系一啲可能系公余时间嘅一啲表达嘅问题啦。咁其实我哋都头先访问咗另一位嘅公务员团体啊，陈耀光啦。咁佢都讲到话，即系以往喺反修例运动之中咧，咁都有啲嘅公务员咧去到公开表达一啲即系可能系反修例嘅一啲意见啦。咁以至到会唔会系今次嗰个嘅呢个背景底下，所以政府先有一个咁样嘅要求去到新加落嚟咧？ 我谂咧好多样嘢咧，即系我哋唔排除好多可能性喺度。我谂咧，即系话政府要加强管制佢嗰、那个公务员团队嚟讲咧，就已经系即系大家都知噶啦，即系话越嚟越严谨噶啦，系嘛？咁你又至于咧有同事咧，即系喺一啲社会运动啊，或者系一啲抗争里边啊，系即系话俾人哋吓，俾警方拉咗咁样啊，咁当然啦，呢、這个佢见仁见智啦，佢自己做出嚟嘅嘢，佢要即係为嗰件事去负责啦，係咪？咁但係你负责还负责，即係你整体嗰、那个服务条件你係有更改嘅时候，其实你係真係要同雇员去讲清楚嘅，呢、這个就必然嘅。咁但係老实讲啦，你我哋昨日我就见到嗰份嘢出咗街，我哋先知道啫，係咪？之前我哋都未被咨询过嘅，我哋都唔知里面发生咩事。系嘛？ 嗱，头先你都亦都系提过一点咧，就系话，呢个嘅效忠呢个特区香港特区，同埋拥护基本法，究竟系由边个嚟判断嗰位公务员系咪违反咗呢个嘅宣誓啦？咁但系其实而家嚟讲咧，即都有公务员守则噶嘛。公务员守则咧，要去到判断一个公务员有冇违反到守则，都系由相关嘅即系政策局啊或者部门去到做一啲嘅内部调查啊，或者系提出一啲嘅纪律行动。咁其实你这个担忧其实是不是真的成立的呢？ 其实我告诉你，就是公务员那个守则和惩处来讲呢，全部都是政府自己内部做回来的。 是。 就是说其实呢，你怎么去演绎都可以的，是吧？看看你那个就是那个纪律委员会，是吧？他自己持什么样的角度去看那件事而已，是吧？因为公务员如果他犯了事的话，你唔好以为咧，你净系面对即系一个法庭嘅惩处啦。如果你出面犯罪啦，你其实你系双重享受啊！我话俾你听，你响法庭俾你定咗罪之后，有冇罪都好啦，你呢一份定案嘅文件一定交翻俾你所属部门嘅。所属部门咧，唔理你系咪有冇定罪都好啦，是否定罪都好啦，都要作出一个内部聆讯嘅。 嗯， 系嘛？咁内部聆讯嚟讲咧，就我哋讲佢第二个享受啦。咁你就唔知道咧吓，你会遭遇到乜嘢嗰个内部惩处嘅？呢、這个又未知数嚟嘅，但系你一定会受嘅要，系嘛？咁所以喺咁嘅环境底下嚟讲咧，你一个惩处嘅话咧，咁喺内部嘅嗰个进行嘅话咧，其实你即系、就是、你犯即系、就是、想犯驳嘅机会比较上系细咯。 嗯。担唔担心今次呢个宣誓嘅要求会影响士气咧？又或者你知唔知道有一啲嘅公务员系会唔会即系有啲人可能谂紧系唔接受呢个宣誓定点样咧？ 有咁亦都有啲同事系嘛，即系表个佢嘅表态就喂，我唔升级咯，我唔签得唔得啫？我签咗嗰阵时候，我惊我衰多口系嘛？咁我而家我唔签，我唔升啦，我冇企先。系嘛？咁嗱，你而家出份文件嚟讲，你真系话俾我哋听，嗰啲新入职嘅，如果你要升级嘅，同埋嗰啲高官系咪要执行嗰个宣誓或者系签字之外，其实佢冇讲明系嘛？即系话你原有嘅公务员，即系话即系入嚟嗰阵时候，旧嗰批啦七月一号之前嗰批咧，佢系强迫性你去签啊，佢冇讲嗰份文件系咪？ 咁好啊，嗯。 大家都认知啦，所以我哋叫公门小哥快啲同我哋开会啦，你话俾我哋听，员工系最 concern 就系呢样嘢噶啦。 OK， 好啊，多谢你先，多谢你吓。咁刚才接受访问嘅咧就系公务员工会联合会嘅总干事梁筹庭啊。咁大家对于呢个题目仲有咩嘅意见咧，或者有咩嘅疑问咧，都欢迎大家继续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 大家好，我是黄祖蓝啊，令我难忘的一次冲突咧。我谂 大家好，我是古老古文华。最初一起生活就发生过一些到呢家都仲系记得的。 大家好，我是陈锦鸿。我最深刻同一次冲突咧，就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晚上十点新闻后， 调解任务，用他们的冲突现场化解你的冲突现场。 林生， 叫我林奕康得啦。 我知道你是林奕康，你来做什么啊？ 我来开心咯。 你来什么话？ 我来开心啊。 来到就可以开心，哪有这么简单啊？ 就是这么简单，只要听着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杜文慧、黄桂林飙爷 开心日报，日日都可以开心。记住香港电台第一台。 读书、吃饭、睡觉，我的规矩就是没有规矩，是我爹哋妈咪话的。 天生天养究竟是还子女表达自由，又或只是将教育变成母掩鸡笼呢？电视纪录片集《出位家族》，今集从英国一个家庭一探究竟。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下午的5:54了，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在这里，继续听听大家电话，就是对于这个的公务员引入一个宣誓和声明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的一个要求有什么意见呢？电话旁边有黄先生在这里。 哦，你好啊，主持人。 你好， 啊、我是本身嚟讲系公务员嚟嘅，咁我系响即系70年代到，即系70年代尾80年代咧，系加入呢个政府嘅。咁我想嚟讲咧，就系话正话嗰个公务员。那個工會的主席梁頭程咧，又講啲説話咧，有少少唔係好正確嘅。因為其實我記得嚟講，我哋嗰時加入公務員咧，一定要簽一份呢個係文件嘅。咁、那個文件裏邊嚟講咧，係包括咗咧係一啲係遵守呢一個係保密法啦，同埋一啲係講咧係公務員嘅事務嘅條例。咁裏邊嚟講咧，包括嚟講要效忠咧，即係話呢個係當時嘅港英政府嘅。咁港英政府裏邊嚟講咧，咁當然梗係英女王啦。咁而亦都嚟講係有一份嚟講係廉署嘅聲明嘅，即係我哋一定要簽曬呢樣嘢嘅。咁等我哋將來如果犯事嚟講咧，都係有即係話規律，你已經知道呢啲咁嘅規例。咁而家講咗之後咧，咁呢一個係港英特區政府，包括英女王咧，係改咗嚟講咧，就係當然而家嘅特區政府嘅嚇。咁如果你可以有啲問題，可以問翻呢個公務員事務局嘅嚇。咁所以變咗我自己本身嚟講咧，係對於而家咧。係即係話要宣誓效忠嚟講咧，係根本冇意義嘅嚇，因為其實嚟講咧係無論你點樣個政府裏邊都好咧，你一定係要盡心盡力為僱主而做嘢。咁正話之前咧，可能特首都講咧，佢話如果你出邊犯咗法咧，除咗法庭之外咧，公務員事務局都會係第二個嘅係即係再交流聆訊。咁呢個係好正確嘅，因為你私人公司都係啦。如果你犯咗法，你私人公司即刻嚟講就炒咗你添，根本你冇機會辯解。但公務員事務局你都有機會再解釋翻下，喂，佢咩理由而犯法？而公務員咁。個案咧，可能從輕發落都未定嘅。咁我覺得嚟講呢樣嘢咧，係即係要正視翻咯，即係唔係話好似阿梁生咁講咧，係絕對嚟講係個新嘅規定。只不過問題就話，而家係即係再做咗一次，即係希望你哋認識咗清楚，話唔係因為舊職之後特區政府而係有所變更動嘅啫嚇。 嚇、咁但係如果佢唔係一個。新的規定的話，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呢？那也都有些公務員會擔心做了這個宣誓而有可能違反的時候會帶來甚至即刑事後果，他們擔心。 我想來說這個來說是更加清明的，就是你當做這件事的時候好像現在模糊了，就是當你上街做一啲唔合法嘅示威嗰陣時，你更加嚟講咧係唔知道效果，而更加好清明就話：喂，而家政府就話俾你知，嗱，你一定要遵守。我更加清楚，即係唔好似以前咁模糊。其實嚟講，以前咧政府咧係即係得過且過嚇，即係冇執行呢個規例。我諗嚟講，即係等於好簡單呢、這個國歌法啫嘛。咁你以前你點解政府要執行國歌法咧？就嗰、是、啲人嚟講就係、是對於國歌嚟講唔遵守嚇。咁、有啲公務員就覺得好似冇喎。其實即係政府只不過重新引用翻呢樣嘢，只不過係97。之前就可能嗰陣時代嚇，而97之後特區政府係重新話俾你知，你遵守呢樣嘢。我覺得就好啱，就話如果你繼續做嘅，你咪簽咯；你唔做好簡單，你咪辭職咯。 OK， 好啊，多謝曬黃先生嘅意見啦。聽到一位聽眾有吳先生喺電話旁邊。 啊，主持你好啊， 你好， 我覺得今次政府咧要新加入嗰啲公務員或者高級嗰啲咧，要宣誓效忠呢、這個中國啊或者香港政府咧， 效忠香港特區嚇，同埋擁護基本法。 擁護基本法，就算我哋唔簽，我哋都會係效忠噶啦。即係你而家宣誓係其實根本就俾個氹我哋踩。你有冇講到好明確我哋放咗工，我啲言論對一啲政府不滿，或者我工會遊行咁樣， 我会唔会触犯咗法例呢？你冇讲清讲楚，你就要人哋去宣呢个誓嘅时候，根本你就好不明特即係好唔明確同埋好唔平等嘅條約囉、 嗯。有啲咁有啲 罪名落去，你隨時、嗯、我哋真係觸犯咗法例都唔知㗎喎、哦。 咁、嗯、有啲人都講到話，即係公務員守則已經講到話，即係政府作出政策同決定之後，公務員都要全心全力支持㗎嘛。咁、啊、會唔會已經係講緊即係公務員有關嘅一啲個人嘅行為啦。 即係我覺得係講係嘅守則嘅啫，但係你而家咁樣，你冇真係冇好明確話我哋喺譬如話參加民主或者嗰啲言論，或者我哋工會，我哋有陣時對政府有啲不滿，我哋都會發取行動噶啦，係咪先？ 即希望政府 希望你真係要講清講楚，同埋要諮詢現任公務員咯，同埋即係經過立法會去通過呢啲嘢咯。 Okay, 你唔好話林鄭中意點做就點做。 OK， 好多謝曬吳先生嘅電話嚇，聽一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啲特别报告。首先咧就系湾仔船街因为爆水管啦，车辆暂时不能够由庄士敦道转入船街。而喺九龙咧，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嘅中慢线因为有交通意外而受阻噶，龙尾就去到公主道桥面。另外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狮隧嘅另一边龙尾啦，窝打老道的龙尾就在映月台。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演艺学院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城市花园。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控股563蚊升咗20蚊，中芯国际39.95升5仙，小米集团16.84升7.4，美团点评209.8升10蚊，中国平安89.65升4毫，中人寿20.9系升咗2.5，港交所370.6升咗12.6。网易154.5升14.1，京东集团266蚊升18.4。今日全日最五大升幅嘅股份系恒腾网络、荣扬实业、伟进生物科技、绿领控股同埋五一信用卡。五大跌幅股份系创业集团控股、华融金控、即时科研、中生联合同埋中国金典集团。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7.35，瑞士法郎0.939，加元1.35，人民币6.985，英镑对美元1.265，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港金系报16,76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11.33美元，卖出价1,812.47美元。港汇指数报106.9，跌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交通意外，较早前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演布房街嘅中慢线有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带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嘉陵道。就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中慢线有意外，龙尾嘉陵道。而喺湾仔嘅船街，因为爆水管，车辆咧暂时都唔能够由庄士敦道转入去船街。至于较早前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现在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怡道，现在狮隧九龙入口龙翔道东行去狮隧亦都是车多，龙尾近风力楼，而窝打老道的龙尾就去到近映月台。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去干诺道中近大会堂，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北港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和西湾河泰安楼。

刚刚卫生防护中心有公布啦，就是过去嗰24个钟头咧，咁香港再新增多42宗嘅新型冠状病毒嘅确诊个案，咁其中34宗咧系本地嘅个案，咁而咧34宗本地个案之中咧，又有23宗系同上次嗰个慈云山嘅护老中心系有关系，同埋咧就系、是、有几宗咧系同的士司机嘅群组有关系吓，仲有两宗源头不明。 我想而家都睇到係似乎第三波嘅疫情咧都即將爆發啦，或者有啲人都認為已經爆發緊啦嚇。其實睇翻即係而家嗰個即係個案嗰個上升嘅幅度咧，都好似我哋幾個月之前啊，即係初期疫情爆發時候嗰個形勢。咁亦都好多嘅即係專家其實都提到，其實而家情況咧本來可以避免嘅。譬如即係袁國勇教授即係之前都接受過訪問啦，都話其實即係政府之前就認為室內可以唔需要限呢個即係聚集嘅人數。但室外呢就要限50人，所谓的限聚令其实是不科学的。咁政府一直都係用一個即係似乎都唔係一種專業嘅態度去看待呢、這個即係點樣去管理呢個疫情嘅發展嘅時候咧，咁呢一次嘅社區爆發咧，其實係即係已經好難以避免嘅啦。 咁啊，袁國勇教授仲有好多其他建議，都覺得好似香港政府未有做到足嘅，譬如話增加個檢測量啦，去到每日可以去到7500個，咁但係香港仍然都係未做到呢個嘅水平啦。咁而佢又亦都講到話，即係一啲嘅容許轉機人士返港人士。唔使做測試係好傻嘅一件事啦，咁所以都見到特區政府喺早兩日先再去到收緊一啲係獲豁免人士嚟香港嘅一啲檢測安排啦。咁好啦，今日咧就就住呢個疫情嘅發展咧，政府再作出一啲嘅社交距離嘅措施嘅收緊，咁包括咧就係食肆嘅顧客人數咧唔可以多過座位嘅60%。每台咧唔可以多过8人，咁另外啦，酒吧、酒馆、夜店、夜总会嘅入座率咧，同样要降到60%，每台唔可以多过4人。咁而健身中心、派对房间、卡拉 OK， 每间房可以容纳嘅人数咧，就由16人咧降至8人。咁同埋咧就系电影院同埋娱乐场所咧，就唔可以饮食。呢啲措施咧都会喺今个星期六凌晨开始生效，为期14日嘅。咁黎恩浩，你又覺得今次特區政府今日去到收緊一啲嘅食肆啊，或者表列處所嘅一啲措施咁，咁、那個時間係咪已經遲咗咧？啲人認為， 我諗其實本身可以就係唔需要係放寬嗰個嘅，即係室內嘅限聚嘅人數嘅。即係其實喺過去好多嘅科學研究都認為，其實室內傳播呢一個新型冠狀病毒嗰個嘅情況係比起室外更加嚴重。咁但係。即係政府而家呢啲嘅措施係咪真係可以對症下藥咧？咁當然有人咁嘅期望啦。但你睇翻成個政府宏觀嘅策略，其實你一方面你喺即係餐飲業方面，你或者係啲夜總會啊、電影院方面有啲新嘅措施，恢復翻啲舊有嘅措施。但係其實咧，去一啲更加大型嘅室內嘅聚集咧，政府係冇任何嘅新嘅回應嘅。譬如書展咁樣，你下個星期都開始啦，政府仍然容許即係人頭湧湧嘅書展室內進行嘅時候，咁呢啲其實都係反映政府其實仍然係即係慢半拍嘅去處理呢個疫情方面。 或者係宗教場所啦， 係咯嚇。不過宗教場所佢都即係曾經提過話，即係由即係可以坐滿80%，而家都話要。变翻去即系坐满翻一半先可以俾佢聚集啦。 系政府一直个讲法就系话咧，其实香港嘅防疫策略咧系要做到张弛有度嘅，即系话咧系如果出现疫情嘅波动变化嘅时候咧，有需要咧就再就住呢啲嘅措施再收紧翻。咁但同时咧亦都要睇翻咧就系嗰个经济活动嘅影响啊，同埋市民嘅接受程度。咁所以咧经常特区政府都有个讲法就系话咧，究竟嗰啲譬如限聚嘅人数系几多啊咁样。就唔係真係一個完全地科學嘅一個決定，可能就係頭先講嗰啲平衡嘅結果，即係經濟活動啊，以及係市民接受程度啊嘅一個結果嚟嘅。咁而家又係咪真係做到一個可以平衡到各方嘅一個結果咧？ 唔係，而家依個做法明顯唔係平衡各方嘅結果，依個係即係本質上係互相衝突噶嘛。即係如果你係要確保市民嘅健康，但同時你亦都即係早前咧，係容許市民喺高危嘅地方、喺室內、喺高危地方聚集嘅時候，咁呢個唔係一個平衡嚟嘅，呢個係一個衝突嚟嘅。咁嚟緊呢個時間，你喺呢個即係餐飲業喺唔同嘅地方可以開始限制翻一個比較即係合理嘅人數，但同時你 仍然開放一啲大型嘅遊樂設施、海洋公園啊，或者係你書展啊等等呢啲嘅情況，其實呢個咪睇到一個唔一致咯。咁呢個平衡係個假平衡嚟嘅，因為政府從來冇喺呢啲所謂唔需要靠科學去執行嘅政策去諮詢市民嘅意見噶嘛。 咁見到一啲嘅大型嘅主題樂園，咁都講到話而家係做緊一啲社交距離嘅措施啦。咁我哋都睇睇佢哋有冇即係一啲最新嘅發展啦。好啦，我哋電話18723111，18723111，大家都歡迎打電話嚟發表意見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專家，就係感染及傳染病科專科醫生曾其恩醫生啊。曾其恩醫生你好， 曾醫生你好， 你好主持你好， 係點樣形容而家個疫情發展啊？ 而家個疫情我諗我會覺得係唔尋常啦，因為我哋傳染病學個角度嚟講咧，喺一個短時間之內有咁多人受到感染咧，其實我哋會已經係一個講緊係 outbreak 即係爆發嘅啦咁樣。咁今次個疫情嘅出現咧，我有三點我想特別提到嘅。第一樣嘢咧就係喺唔同嘅地方唔同嘅時段，同埋咧就係唔同嘅群組咧出現嘅。咁再緊要啲咧就係我哋發覺咧係呢啲嘅群組嘅出現咧，其實喺佢個嗰個來源啦，其實我哋唔係好清楚，咁所以變咗咧喺追蹤嗰方面咧，其實相對地係有困難嘅地方。如果我哋唔加以控制，或者用多項嘅措施去勒停，或者去抽出呢啲嘅隱形嘅傳播鏈咧，喺個社區當中咧，其實咧係有機會繼續蔓延開去。 係，咁你所講到話，如果要去到切斷一啲嘅傳播鏈，係咪唯一嘅做法就係加強檢測咧？ 嗱，我諗其實有兩方面嘅，即係當然就話傳播鏈其實我諗相信有好多學者啊，包括自己咧，係早兩三個月前咧，其實都有講到係已經存在。嗰陣時我哋譬如講緊嘉利物流啊，或者六全流咧，都有一啲嘅個案出現咗之後，本地個案出現咗，我哋揾唔到個源頭嘅。咁但係奈何我哋冇繼續追蹤落去啦。咁導致到即係當我哋越嚟越多呢啲咁嘅傳播鏈喺唔同嘅區份出現嘅時候咧，就會引致到有一個咁嘅社區爆發啦。咁個人層面上，我自己覺得每一位香港市民咧，面對咁嘅疫情底下咧，我諗都要做翻。即系我哋讲紧嘅防疫三保啦，勤洗手、戴口罩同埋保持足够嘅社交距离。咁但系即系喺政府嘅角度咧，我自己觉得咧，即系所有一啲之前行得好嘅即系防疫措施咧，我谂都要即系勒紧翻啊！即系包括嗰个限聚令啊，或者系讲紧即系嗰个食肆嗰个楼面嘅面积嘅入座率啊，咁等等呢啲其实。是应该要收紧的。咁当然个检测率啦是一定要提高啦。豁免人士嗰方面是真的要认真检视是不是真的仲是豁免咁多啦。咁如果你唔豁免嘅时候，咁是不是最低限度都应该要每一位都要做返病毒检测呢？因为过去呢，原来呢啲豁免人士呢，佢係只不过需要做医学监察，唔需要做病毒检测。咁呢个是一个漏洞嚟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希望即係跟住落嚟，我要執整翻呢啲所有嘅漏洞咧，希望阻截得到嗰、那個傳播開去。 好，想問一下咧，就係阿曾醫生啊，就係、是今次新增嘅個案之中咧，咁有一大部分咧都係同呢個護老中心有關係啦。咁你點樣評價而家香港嘅護老中心嘅環境咧？係咪成為咗一個即係病毒爆發嘅一個好可能嘅地方咧？咁而家即係政府譬如話會加強對於安老院舍嘅員工的檢測啦，是否可以幫到手呢？ 這個正正是我早兩三日前呢在媒介那裡都提到的院舍那個爆發呢，其實是我們最不希望見到的，因為大部分都是長者如果感染了的話呢，其實對於他們來說呢是一個嚴重的打擊，無論是出現併發症的機會和死亡的風險，同樣地係對我哋成個醫療系統咧會造成沉重嗰個負荷，咁所以咧安老院舍嗰個嘅感染控制措施咧，我覺得係要加強嘅。我認同政府而家提出即係嗰個增加檢測，對於即係一啲喺安老院舍工作嘅人士， 其實有啲似我哋英超聯，即係嗰啲球隊咧，佢哋而家要進行比賽咧，佢哋定時定候每五至七日到咧，就要進行一啲病毒嘅核同核酸檢測嘅，要確保呢啲即係高危嘅地方咧，係嗰啲院舍嘅職員咧係唔帶有病毒，因為如果佢傳咗入去個院舍度的話咧。是会造成连锁式的反应是红过不堪设想。 是。另外一个的群组大家关注呢就是所谓的士司机的群组。因为呢涉及到平石村啦以及是佐敦两间的食肆呢那个联系呢大家暂时追踪到呢可能就是同一些的士司机或载一些的乘客有关系啦。咁你点样睇呢个的士司机的群组呢或者是司机同埋乘客即是一个密闭的车厢环境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个疫症的传播呢 我自己其实即是我或者其他学者呢之前都讲到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应不应该仿效其他地方呢就是逢亲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呢无论是司机或者是乘客呢都要强制性戴口罩。这件事呢我自己觉得是最基本的。第二樣嘢就係話，如果喺個車廂裏面啦的話咧，乘客係咪要留意就係話嗰個空調係咪足夠啦？如果你認為唔足夠嘅時候，係咪應該要將兩邊嘅窗嘅對流窗咧係打開，等空氣可以流通？第三咧就係、是、我諗要自備一啲嘅即係酒精搓手液或者消毒濕紙巾。第四咧就係、是、我哋講緊就係話找錢啊，找足錢幣。可能每一位市民如果真係要乘搭呢啲即係的士嘅時候呢可能預先呢預備一啲散紙就避免咗找續咁希望減少同即係司機或者同乘客有一個緊密嘅接觸囉。 嗯，曾医生其实即系而家其实有好多大型一啲嘅室内活动，其实都慢慢陆续开展翻啦。咁下星期我哋头先都讲过，就会有书展啦，或者之后可能有好多唔同嗰啲嘅大型展览系会喺暑假嗰度进行。其实即系而家咁嘅情况，系咪仲适合去即系举办呢啲活动呢？ 嗱，我自己其实我唔赞成有一啲大规模嘅聚集或者活动嘅，书展或者系一啲即系大型嘅游乐场咧，其实我暂时咧都系唔建议系进行运作或者举办嘅。咁但系好不幸啦，我就听唔到即系特区政府即系啱啱嘅新闻发布会嗰度咧就讲即系有关一啲嘅措施将会系。點樣去管制依啲依幾方面啦、啊？咁但係問題就你即使話你唔會管制，咁但係問題需唔需要有啲個措施係加強喺依啲人流聚集頗多嘅活動當中咧？我自己覺得可能有啲嘅斗策隊咧，係官方嘅斗策隊，可能要真係去審視係監督住嗰、那個活動係咪有條有序咁樣去舉行啦、啊。咁落完嗰個人數係咪需要檢視一下個入場人數係咪要進一步降低啦？咁等等，如果你真係即係唔會話喝停或者煞停，即係依啲咁嘅活動啊或者場所的話， 係咁其實啊，頭先你都提到今日即係政府都有一個記招啦，陳肇始都有個記招，其實都有俾問到就係話。即系其实佢都即系政府成日要求市民接受而家呢个即系新冠肺炎下嘅新常态，咁亦都政府其实成日都系用啲张弛有度嘅方法去处理。你自己点样睇翻政府过去即系呢几个月所谓即系张弛有度嘅呢种去面对疫情嘅方法，系唔系即系合理，同埋系真系平衡到所谓市民嘅需要同埋公共卫生咧？ 嗱，我自己觉得咧，其实张弛有度呢个说法咧，其实系应该要做嘅。但係好不幸就係我哋喺過去嘅日子當中咧，就係、是、我哋冇辦法即係能夠切斷到我哋社區當中一啲嘅隱形傳播鏈。即係我始終我哋冇辦法能夠維持到28日零個案嘅零本地個案啊。咁、 嗯、 所以其實喺呢部分咧，我諗我哋做得有不足嘅就係、是、將呢啲隱形傳播鏈去抽出嚟。咁造成咗今次我哋要再經歷一波嘅疫症囉。咁我希望今次嘅疫症即係第三波疫症發生咗之後呢，其實希望特區政府係 在過去一些的防控的措施有不足的地方呢，我想要加强返。 OK, 啊曾医生又想请教你关于病毒的最新的研究啦。咁因为而家有啲最新的研究都讲到话除咗飞沫传播之外，其实都可能係喺空气会系咪话漂浮一段时间，咁即係有机会喺一啲室内嘅环境有机会系传染到啊。同埋呢就係、是、甚至有啲研究讲緊系咪有变种嘅出现啦、啊、即係想听下你意见。 是啊，其实呢就即係讲緊呢个病毒嘅传播呢途径呢，其实一路以嚟我哋都相信係飞沫嘅。咁但係最近有二百零位嘅世界各地嘅学者呢就提出即係呢个新冠病毒其实係有机会透过一个空气传播。尤其是係讲緊我哋一啲人士，即係讲緊有带有病毒嘅人士佢咳出嚟嘅时候呢，未必所有的粒子或者飞沫都是属于大即是大粒啲嘅。有啲可能是比较微细一啲嘅，其实是有机会造成一个飞沫云啦，同埋呢就是会黐咗喺一啲悬浮粒子，空气嘅悬浮粒子度。而呢啲悬浮粒子呢是比较轻，会停留喺个空气当中呢可以几个钟嘅。即是我哋讲緊可能是三至六个钟都未定嘅。咁如果喺一個特定嘅環境當中，你個空調或者你空氣唔係好流通嘅時候呢，你其實呢個帶有病毒嘅懸浮粒子呢佢可以停留頗長，繼而呢就影響咗有好多人嘅。我舉個例就係話，當如果大家都係除低口罩去進行一啲嘅活動，例如我哋聚餐啊、食嘢啊、食飯嘅時候呢，我哋大家有啲群組嘅活動係聚集埋一齊，而係进行一啲即係譬如我哋用餐嘅时候呢，有机会就透过咁嘅途径呢係即係喺嗰个特定嘅空间嘅餐厅食肆呢係大規模受到感染。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呢就大家要即係小心呢部分尤其是当我哋进食嘅时候。咁另外就係讲到病毒嗰个变种呢， 得返半分钟啊医生啊。 係啦，所以我哋其实係需要担心嘅。尤其是就係如果有啲人士係我哋發覺有佢身體個病毒係含量比較多嘅時候咧，呢啲病毒咧係我哋一定要抽絲剝繭，究竟佢係咪出現咗一個 B614G 嗰個基因突變 啦。OK，好啊，唔該曬曾其恩醫生， 多謝你 啊。曾其恩醫生咧就係感染及傳染病科嘅專科醫生嚟噶。嚟緊同我哋都要聽聽一啲專家嘅一啲最新嘅分析啦，睇下點樣去應付一啲嘅最新嘅疫情啦。聽一次新聞先。 夫妇被起诉，起诉书指出，57岁的何井克幸和46岁的何井案里合谋，涉嫌在去年参议院选举，在何井案里参选的广岛选区之中，向广岛县议员等大约100个人提供现金，涉及超过2900万日元，折合大约209万港元。两个人亦都被控提前展开竞选活动的罪名。何井克幸承认发放现金，但是否认买票。若果裁定有罪，何井夫妇将会失去议员职位。两人目前已经退出执政自民党。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到32度或者以上。预测是大致多云和炎热，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较早时近住掩埔房街的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了，慢线解封，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近嘉宁道。重复一次，就是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掩埔房街的意外已经清场，不过车龙暂时都是排到去嘉宁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政府总部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 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接近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过了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嘉华国际中心和太古城，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东行上去西隧龙尾近风力楼，而西行上去西隧的龙尾就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方面，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挤塞的影响，现在龙尾就排到去将军澳入口那边的欣怡花园，鲤鱼门道去九龙湾方向的龙尾就接近东隧的九龙出口。其他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慢车，龙尾和富中心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多车的龙尾去到金钟道近力宝中心。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那段依然都是挤塞，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挤塞的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后些少近住启业村那段对出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去旺角方向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近德宝花园，而去油塘方向的龙尾就在龙翔道近天马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将军澳道落去鲤鱼门道往油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的快线因为有坏车阻路，所以一带是比较挤塞的，龙尾经将军澳隧道排回到去欣怡花园。其他的路面情况，太子道介乎渔港湾至九龙城回旋处来回方向车多缓慢，窝打老道回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挤塞，龙尾亚街老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的元村车多的，龙尾近美城苑。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要停车即时，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彭如夫，伤到四岁女儿的福利事宜。余海宁，伤到八个月大儿子的福利事宜，他的生母是林慧思。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我是 Lady Lys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特区政府声明讲到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是有港独或者颠覆国家政权的含义的。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 现在不是民治欲是什么呢？这个是打压言论自由。 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 现在政府的看法就是光复是一个问题，是出于好意告诉你听为港。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黎恩浩。 时间嚟到晚上嘅七点十分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评论员黎恩浩喺度做自由风，自由风吓。黎恩浩话：咁就呢个周末咧，系民主派咧将会做一个嘅立法会选举嘅一个初选啦吓。咁就佢哋嘅目标咧，就系喺立法会选举，即、就、系、是、今年嘅九月六号嘅选举之中咧，佢哋希望咧系攞到35席或者以上啦。咁所以咧就系嚟紧系搞一个嘅初选，今个周末咧就会举行噶啦。咁就喺呢个嘅初选嘅前夕咧。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咧就寻日接受咗一啲嘅报章访问，包括系《文汇报》啊、《大公报》等等。咁佢就提及咧，就讨论到呢个初选嘅问题。咁佢就话咧，近排咧就就住呢个嘅初选嘅问题咧，就收到好多市民咧系嘅投诉。咁啲市民咧就向佢哋嘅局方啦、选管会啦同埋选举事务处咧去到投诉。咁有咩投诉咧？咁就针对三方面。咁第一咧就系话咧，初选系涉及操控同埋干预选举，吓啲市民认为啦吓。咁而咧呢个咧系涉及到咧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嘅。而曾国卫咧亦都再补充啦，咁呢个嘅现行嘅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咧，咁讲到话咧就只要喺呢个提名结束之前咧，表示有意参选嘅都系候选人，而选举开支咧就受到法例咧严格规限，如果超咗上限嘅话咧就系违法噶啦。咁而家参加初选嘅参选人咧系可以话系叫做已经公开表明系有意参选立法会啦，所以今次嘅初选开支咧亦都应该咧系计入呢个选举开支。嗯、不如逐样讲先啦，讲第呢个第一点先啦。 其实都即系曾国卫讲嘅说话，究竟系讲俾边个听？我哋当然要注意啦。即系我哋都知道，曾国卫系一个非常之爱国嘅局长，即系做访问都要摆习近平主席张相喺度嘅。吓，其实佢接受访问去讲嘅时候，究竟系为香港市民讲，定系话俾佢嘅老板、佢嘅主子知道呢？啊，因为如果你睇翻佢讲嘅内容，其实全部都系一啲可能性嚟嘅。其实冇一样嘢系有具体嘅指控、有具体嘅证据咧，系作出呢啲若干嘅指控。吓，而实际上喺现行嘅选举法例或者现行选举管理委员会提出嘅指引咧，其实。亦都好明確講出咗依一啲同選舉相關活動嗰啲嘅安排，無論係即係收集個人資料啊，無論係競選嘅經費啊等等，其實即係已經唔需要上到國安法嘅層次嚇。咁所以其實真係曾國衛佢現在講依啲嘅內容咧，我相信主要都係想講俾即係當權派聽，而唔係講俾香港市民聽。咁你話依個説法係唔係會造成即係令到市民會好擔心佢哋去？即係嚟緊禮拜六、禮拜日去啲即係民主派初選嘅票站去投票咧，咁我相信即係市民係有智慧噶嘛，市民亦都係有佢嘅判斷，就係究竟即係參與一個即係民主派佢哋自己舉辦嘅初選，依個喺外國係好平常嘅事嚟嘅，即係政黨希望透過支持者有一個明確嘅授權去決定有咩嘅候選人參與一個公職嘅選舉，依件事係好正常不過。 嗯，不如我講埋曾國衛講到收到投訴嘅其他類別同埋佢嘅意見先啦。咁佢話收到投訴第二類嘅類別咧。就係講到話咧，今次民主派咧就係號召奪取超過35席嘅議席啦。咁就話咧會將會去到否決政府嘅財政預算案，涉及癱瘓政府。咁而咧，曾國衛咧亦都喺佢嘅訪問裡面提到咧，就係話其實咧都舉出翻咧就係港區國安法啊。咁因為港區國安法咧第22条咧就都明確規定啦，嚴重咁干擾、阻撓或者破壞咧係中央嘅政權嘅行政機關或者係特區政府嘅。政权行政机关咧系依法履行职能咧，系即属犯罪噶。咁佢都讲到话咧，就系譬如话系如果系民主派系否决财政预算案嘅话咧。曾國衛咧就認為咧係可能咧，即係如果係嚴重干擾頭先講嘅國安法嘅條文咧，咁咧本身係有問題嘅。雖然嚇能唔能夠入罪咧，係取決於好多嘅因素，譬如話係舉證啊或者實際情況等等啦咁。咁記者又再問佢啦，咁其實如果呢啲嘅參選人佢哋提出話係入到議會之後要否決財政預算案，咁會唔會話係被取消呢個參選資格咧？咁曾國衛咧就話呢個咧就係要由翻選舉主任咧去再按照法律程序去到咧，系按照各种嘅证据咧作出专业判断啦吓。黎恩豪点样睇咧？即系讲紧呢个嘅民主派嘅一个否决财政预算案嘅一个目标吓，可能会触犯国安法。 咁你曾国卫冲出嚟讲呢啲嘢，其实就完全冇法理依据啦。你睇翻基本法第50条到第52条，其实都系涵盖咗，就系当立法会佢拒绝去通过即系政府提出嘅财政预算案嘅时候咧，即系行政机关有啲咩嘅补救嘅措施？即系话既然有补救嘅措施，就唔会瘫痪到行政机关啦。你睇翻第51条讲，行政长官系可以咧，即系如果立法会拒绝呢个财政预算案嘅时候咧，系可以向立法会申请临时嘅拨款，亦都可以咧就按翻上一个年度嘅开支标准去批自行去批准呢临时短期拨款，即系话根本唔存在瘫痪嘅可能。如果你调翻转讲瘫痪，即系政府嘅机关嘅话，睇翻基本法第49条，行政长官如果认为立法会通过嘅法案系唔符合特区嘅整体利益咧，系可以将法案发回立法会审议嘅。咁如果你行政长官你唔同意立法机关通过嘅决议，咁算唔算瘫痪立法机关咧？即系呢个法理依据。 要睇得清楚，就係話你唔能夠純粹講國安法而唔講基本法，你淨係講國安法嘅含義只一個嘅啫，就係、是、不斷去高舉呢個國安法有一個重要性同凌駕性咧，係去痛嚇市民，去點樣去？做進行未來的政治參與嘛。 嗱，曾國衛亦都講到第三類嘅一啲投訴咧，就係話擔心咧，市民參與初選咧要提交啲嘅個人資料，又擔心咧就私隱冇辦法保障，又有啲投訴咧就係話，民主派咧就係用翻咧。民主派的票站啊，是不是说用翻去年区会选举一些印有选民资料的光碟来到核对投票人的资格呢？因为如果是这样呢，可能会是涉及呢就是不适当地用即上年的一些的选民的资料啊。究竟详情是怎样呢？究竟这个的初选是做紧啲乜嘢呢？会不会说有机会触及这些的问题呢？我们电话旁边就请来民主动力啊召集人赵家贤啊。赵家贤你好。 赵家贤你好。 系，大家好，我系赵佳贤。 你好，嗱，首先咧就同你倾翻呢个选举开支嘅问题啦。因为曾国卫就话咧系表明有意参选立法会，即系而家初选嘅人士啦。咁佢嘅初选开支咧，亦都计入选举开支嘅。惊唔惊而家呢嘅参选人个选举开支会超出上限？ 我首先咧即系就住，即系我系好诧异，诧异系乜嘢咧？就系、是、一个本身系做开入境事务工作嘅公务员吓，转咗嚟政制。內地事務局半年都未有，即係啲嘢我唔會覺得佢可以咁快上手底下。然後你係嚟同我講，即係選舉申報、選舉嘅實務運作呢啲嘢。喂，我趙家賢由2007年我自己選開始到而家超過12年，做選舉申報協調啊各方面嘅經驗，我使你關切啊？ 嗯， 即係我真係完全係莫名其妙，就係晨早我喺。6月9号我哋公布成个嘅初选嘅呢、这个35+嘅公民投票呢个嘅活动，我哋都讲明咗，就係话係会计选举经费㗎啦，呢个係好清楚，所有就係、是、你有公佢哋已经係参与初选嘅人，就係、是、有意就係、是、公开宣布佢有意去参选㗎啦，咁所以呢呢个一定係会计选举经费呢、这个清清楚楚㗎，我使你睇。 嗯，咁但係即係始终初选有一啲嘅经费啦，咁而家佢即係曾国卫讲到话参与初选嘅人都已经係需要计选举开支啦，咁其实而家计条数系点样呢？会唔会话真係超出选举参选人嘅一啲选举开支嘅上限啊？ 這個如果是區議會選舉呢，就區議會選舉呢其實上限是得個即係6-7萬左右嘅啫。咁、啊、但係而家係講緊立法會選舉呢，就住係地方直選同埋係超區呀、啊、咁樣呢，佢哋嗰個嘅選舉經費係嗰個上限嗰個數字呢，係講緊係即係100-200萬至到係差唔多300萬咁滯嘅。 嗯， 即系我唔同选区大细啦，咁样，咁所以咧系根本系冇可能系会选举经费上限爆煲嘅，呢个第一。第二方面咧就系话，所有嗰个选举经费嘅之后嘅申报，佢嗰个英文就叫做 election returns， 嗰份嘢系每一个嘅候选人系到系正式官方选举投票日之后嘅30天里面去交嘅。你而家7月啫，都未去到，讲紧系9月30号。咁所以即係一个即係新任嘅政制局长就喺度好明显就係话叫做下打开口牌，就因为根本就係佢係一句讲实就係同呢个成个嘅极权政府係全方位去打压，就係要阻吓即係市民去参与咋嘛。即係无论你用一啲冇科学化嘅讲法嘅限聚令然后等等，然后令到就係市民就係去驚之前又唔可以去出嚟去做一啲嘅公民嘅集會啊等等，咁然後我哋而家唔係集會啦，我只係行出嚟表個態，表達個意見，就住民主派應該派邊條友仔出嚟係最能夠代表大家咧咁樣。咁都關你事，即係你佢都可以嚟投票㗎。 你講開限聚令，不如都問埋你啦。即係曾國衛喺訪問裏面都擔心到即係疫情嗰個風險嘅。咁其實你哋個一啲初選嘅票站啊，或者即係服務站啦、你哋叫做咁 誒， 點樣去到避免呢個人群聚集或者減低疫情風險咧？見到疫情又翻嚟嚇， 係啦，嗱，依個咧我哋即係會有一個嘅客觀嘅。指引呢其實就會俾到出嚟嘅。咁我大概講嘅，我哋1、2、3、4有五大重點啊。第一就係緊係所有人喺服務站裏面一定要戴口罩，呢個係一定㗎啦。然後第二啦，就係話要確保呢服務站嘅工作人員呢就係 並不是是強制檢疫或者要家居檢疫的人士，就確保大家狀況良好先可以幫手啦咁樣。咁而第三就係話，盡可能就係即係入去服務站前咧，所有人都要進行呢個嘅體温量度咁樣。啊，第四咧就係依個服務站嘅工作人員都要盡量確保站裏面嘅人數係符合限聚令嘅規定，咁同埋要確保空氣流通。而最後咧就發，如果我哋工作人員發覺服務站外咧好多人嘅排隊等候，就要勸喻去提示大家咧係要有足夠嗰個嘅社交距離嚇，同埋要符合限聚令嘅規定。咁如果真係超過咗有關規定，咁我哋都會即係直情指示有關嘅。即係想參與投票嘅朋友咧，就可能係打個八甲轉，即係去行一行街咁樣，之後或者係買嘢飲，轉頭先過嚟啦咁樣。咁、 okay. 我哋其實係完全係好清楚係知道，就係話我哋係有一啲嘅措施去即係盡量去避免，即係即係叫做話有一啲嘅風險。而我哋都係我哋即係我作為即係承辦成個民主派參選五家嘅初選，我哋民主動力同埋係我哋即係委託嗰個嘅。電子投票系統嘅香港文件，我哋兩個機構咧，所有做嘅嘢都一定要係合法，同埋就係要係合乎係保障到市民嘅，無論係個人資料安全，又或者個人嘅安全。 啊，咁問埋你啦，就住咧有啲嘅初選嘅參選人都講到話，入到議會咧就係會否決財政預算案啦。咁曾國衛喺個訪問都講到話，如果係嚴重干擾、阻撓或者破壞政權咧嘅機關去到依法履行職能咧，咁樣本身係有問題。擔心而家啲初選嘅人士可能會有機會觸及到港區國安法。 頭先我頭先知道黎恩豪都喺度講嘛，嗰個嚴重干擾啊嘛，依、這個就係、是、即係無論佢係成文法又好定點啊，依、這個就係最重點嘅字眼。而而家就算係有一啲我哋參與初選嘅候選人，佢哋有依個嘅倡議又好，即係特別指明嘅都好，依、這個係基本法所賦予嘅合法合憲嘅喺立法會機關裡面係可以行使嘅公權力嚟。呢、这个公权力喺度，你除非同我讲，你话而家基本法废咗啦，而家全部净系行国安法啫。如果唔系嘅话，喺嗰个法理依据上，基本法系大过国安法嘅。 OK， 好啦，关于个人资料嘅问题啦，因为有啲投诉就讲到话咧，你哋嘅初选票站系用上咗旧年区议会选举嘅选民资料嘅光碟嚟到核对投票人嘅资料，有冇啲咁嘅事？ 我系绝对莫名其妙嘅，因为我哋不嬲。即係講法，我哋都即係就算喺我哋嘅民主動力嘅官方面書上面都有講清楚嘅，就係、是、我哋市民要參與個投票須知咧，就佢一定即係除咗要帶自人電話之外咧，咁咪佢要帶佢嘅身份證明，即係起碼知道佢冇造假係乜水啦，同埋佢要提供咧就係住址嘅證明。咁住址證明可以參考就係運輸署即係申請呢個嘅即係駕駛牌照嘅嗰一啲嘅資料啦，又或者係過去。是投票的时候即是早前是19年的议会选举等等的一些投票通知卡。又或者呢他可以有关的市民是可以自行上去选举事务处的网站即、就是 voterinfo.gov.hk 他自己查阅了他的选民登记的记录之后呢就做个截图在个电话上 capping 图到时给我们看到得、嗯。我们全部都是透过他们提供的资料、嗯、再核对他的身份。Okay. 所以、 哦、你核对有没有一些你们有没有资料在手去核对他的身份呢、哦、 我就透过他提供那个资料。嗯、资料譬如说他要是那个他之前的投票通知卡。啊、我是香港島選民嚟嘅，咁然後佢係陳大文，咁我要睇翻個身份證明啊，依、這個人真係陳大文，咁、嗯、我咪可以俾佢投咯。 OK， 咁你哋嘅初選嚇、啊，你哋初選活動涉唔涉及收集佢哋呢啲嘅個人資料咧？ 我、哦、絕對唔涉及嘅，絕對 哦，即係淨係對完之後就唔會收呢啲資料嘅。 嚇，唔係核對完，因為應該咁講法嘅，我哋係依個咧就係、是、如果你講嘅嗰個電子投票系統當中有關一啲嘅資料咧，嗰度咧就係、是其實香港文言都做開噶啦。不嬲就係話有一啲可能到時投票嘅時候有部分嘅資料會收集咧，其實只係我哋核實唔好有重複投票一樣嘢嘅啫。但係到我哋成個活動過程完咗之後咧，嗰啲資料會銷毀。呢個第一，第二方面咧就係話嗰啲嘅資料咧係唔能夠即係去叫做話去重整翻，而係影響到有關嗰個人士嘅嗰個嘅個人資料安全嘅。咁我哋所有嘅一啲個人資料私隱嘅嗰個嘅叫做聲明啊、説明嗰啲，我哋都會喺我哋嗰個嘅服務站出面咧，都會係會全部係有展示有關。嗰啲嘅聲明，呢度全部都符合翻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佢本身即係要求嗰個嘅指引嘅做法嚟嘅。 嗱，赵家贤其实即系喺好多即系嚟紧嘅即系服务站咧，其实都有啲系区员嘅办事处啦，亦都有一啲系即系都系会支持即系抗争嘅商店。但系实过去几个星期咧，都见到其实无论系警察，亦或系一啲咧即系可能系一啲不明嘅来历嘅人士咧，其实都会喺呢啲地方咧系要做一啲即系痛吓嘅活动啊。啊，咁其实即系如果市民嚟投票嘅时候，可能都会担心啊，会唔会被警察斗啊，或者会唔会突然有啲白衣人冲出嚟啊咁样。咁即系主办方有冇啲咩嘅应对嘅措施咧？ 我只可以讲呢，好难有一个发生咩事就点样去处理一概而论嘅做法，因为每一个嘅票站所发生嗰、那个即係票站个地理环境同埋所发生嘅情况都会唔同嘅。咁我哋就係、是、我哋民主同力同埋香港民言呢，就住嗰架帮手嘅义工同埋嗰啲嘅站务主任呢，我哋就分开咗五大选区都有啲群组。咁我哋到时就係话会係有啲咩突发事情就会係通报睇下个情况点，譬如会唔会佢有啲相啊或者啲短片我睇到即係个情况啦，咁我哋然后再作评估，即係按个别嘅票站嘅情况啊再作评估，然后系咪真係需要去到可能要暂时停止投票嗰个票站，暂时停止嗰个服务站暂时停止运作，可能两三个钟头之后等即係平静咗先至可以再重启啦，咁样。咁呢啲就真係到时按个别嘅情况处理，我只可以咁样。因为你话佢哋会唔会即係有人唔同嘅政见嘅人士即係俗语所讲蓝丝走出嚟咁样，唔出奇。但个问题係我相信香港市民有智慧嘅，即係你明知佢嗰啲係走出嚟係挑機，就想挑引到係有事發生，我哋大家就更加唔好仲去計。 係咁，同埋就係、是、其實即、就、係、是、可能好多市民都未必即係、就是、上網可以睇到啲資訊啦。咁但係譬如即係到星期六、星期日佢哋想去投票嘅時候，其實即係除咗網上之外，有冇啲其他嘅渠道係可以知道即係服務站或者係即係初選運作嗰啲最新嘅資訊呢？ 即係我哋民主動力其實係都係同以往嘅一啲選舉協調同埋嘅操作呢都是这样的做法的，就是我们民主动力是会作为了所有参与民主派初选的人士团队的这个服务提供者来的。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礼拜譬如已经在一些的叫做网媒上面去卖紧广告啦，咁而去到星期六呢我们都会是会有这个的报纸的广告呢是卖的。咁里面都会即是到时他们就可以清楚就是有个途径去知道即是要去哪个票站啊，或者是即是可以攞多啲嘅资讯啊。咁、okay. 咁所以就我们都是希望全方位就是可能是熟多啲资讯科技嘅年轻人又好，或者是就是年纪年长啲嘅老友记都好，他们都可以是即是透过他们不嬲接觸開嘅渠道都可以知道多啲我哋成個民主派初選嘅資訊，因為我哋好期盼就話大家一定要支持我哋民主派31+，所以咧喺7月11、12號即係依個星期六同日係記得一定要出去投票。 OK， 好，唔該曬趙家賢，多謝你嚇。趙家賢咧就係有份協調呢個初選工作嘅民主動力召集人啦。嗱，就住頭先咧，曾國衛嘅訪問嘅內容咧，即係講到話即係否決財政預算案與國安法嘅關係。咁我哋就住呢樣嘢咧，就問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啦，究竟呢個嘅以呢個否決財政預算案為目標，係咪會違反國安法咧？而如果市民喺初選裏面投票支持呢啲表明会瘫痪政府嘅一啲候选人，会唔会触犯国安法呢？咁其实咧就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咧就未有回复我哋、嗯。不过仲要留意多一样嘢咧，就系私隐专员咧都就住今次呢个初选事件咧就发咗个声明啦，都讲到话如果系如报道所讲呢、這个系旨在否决立法会嘅议案咧，系作为一个初选嘅一啲嘅目的啦。咁而呢个嘅初选咧系收集个人资料嘅时候咧，一切非法或者误导性嘅目的咧，可能会构成唔公平收集个人资料，并且咧触犯私隐条例保障资料嘅原则嘅吓。我哋翻嚟新闻翻嚟之后再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2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34宗属本地个案，有2宗未找到明显的病源。卫生防护中心说， 有23宗个案同港泰护老中心有关，另外3名患者是的士司机，其中一名男子揸夜间的士，通常在凌晨1点到2点独自到新发茶餐厅进食，他同太太同埋个女住在顺安村安仲楼，其余两个司机分别同早前确诊的司机见过面，同埋揸同一部的士。此外，一名患者早前同丈夫到过平石村宾记粥面美食，丈夫早前已经确诊。政府宣布收紧社交距离同埋限制食肆等措施，今个星期六凌晨起，食肆顾客数目不得超过通常座位数目的六成，每张台不多于八个人。酒吧或者酒馆每张台不多于四个人，健身中心、派对房间同埋卡拉 OK 场所，每个设施或者房间人数收紧至到八个人。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持续增加，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因应社区群组个案，当局会加强主动检测，目标对象是安老院同餐厅员工同埋公共交通工具的司机，希望可以找到受感染的人，尽快断绝传播链。陈肇始话，会为目标群组安排私营化验所进行检测，卫生署会提供技术上的意见。他又说，在社区提供检测的18间中医诊所，过去一两日多了市民前往接受检测，形容大家多了一份醒觉，呼吁市民不要松懈。立法会三读通过将法定产假延长至14周的条例草案，预计今年年底实施。多名建制和民主派议员都支持延长法定产假，草案以54票赞成、0票反对、2票弃权获得通过。草案建议法定产假由现在的10周延长至14周，新增的4周产假薪酬支出由政府承担，每名雇员补贴上限是80,000元。草案亦都建议将流产的定义由怀孕28周缩短至到怀孕24周，比怀孕24周或者之后流产的女性雇员都可以获得产假。至于以人力事务委员会名义提出将调整产假薪酬上限，由政府先订立后审议，改为要在立法会先审议后订立的修正案就被否决。日本九州暴雨持续，至少造成60人死亡。共同社报道，气象厅预计九州同四国地区在深夜至到听朝早的降雨量可以达到250毫米，亦都预料雨带将会停留在本州附近。日本东部和西部出现的暴雨至少持续至到星期日。暴雨对九州七个县和岐阜与长野两个县造成不同程度的损毁，超过4700间房屋受损，获土交通省确认岐阜、大分等九个县总计59条河流泛滥，当局出动消防队和自卫队的人员到灾区，并且为居民提供所需的协助。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和炎热，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封路，咁较早前喺湾仔嘅船家，因为爆水管咧，而家车辆暂时都系唔能够由装士敦道转入去船街。就喺湾仔嘅船家，因为爆水管，而家车辆暂时唔能够入装士敦道转入去船街噶。咁另外较早前咧喺将军澳道下行落去鲤鱼门到油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快线嘅坏车仲未拖走，而家车龙排到上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就喺将军澳道下行落去鲤鱼门到油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的快线有坏车，龙尾在将军澳隧道收费广场。将军澳隧道反方向去将军澳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翠屏南村。 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入湾仔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浙江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深麻实道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彩虹的金瓶。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蒲岗村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段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大涌道回旋处的支路挤塞，车龙排到丽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0年建筑物小型工程修订规例将于9月1日生效，届时业主或者租户如果想在物业加建小型适宜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可以跟小型工程监管制度的简化规定去做。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黎恩浩。 时间嚟到晚上嘅7:37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评论员黎恩浩喺度，讲紧嘅咧就系呢个嘅初选嘅问题啦。民主派咧将会喺今个星期六星期日咧就举行初选，咁而咧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咧就接受报章访问嘅时候就话咧，因为呢个初选咧就系接收到咧系三类嘅投诉，关注到咧就系一啲嘅选举嘅经费嘅问题啦，以及系一啲嘅否决预算案嘅一啲倡议，同埋咧就系个人资料收集嘅问题噶。咁我哋电话旁边咧亦都请嚟另一位嘉宾啦，就系立法会议员，亦都系立法会嘅政制事务委员会嘅委员谢伟俊。 谢伟俊你好， 系你好，李光黎恩浩，大家好， 你好吓。点样睇今次民主派嘅初选咧？系咪真系可能会涉及阿曾国卫提及嗰三类嘅问题咧？ 由于国安法咧，始终都系新事物啦。咁亦都由於咧嗰個立法嘅過程咧係相對比較倉促咧，同埋亦都冇一個香港市民廣泛諮詢同埋商討甚至係辯論嘅機會咧，咁裏面有啲條文咧，咁我哋香港作為普通法律係司法管轄區嘅系統嘅律師或者市民咧，可能都唔係咁即係咁適應有啲字眼上嘅使用，咁所以咧。嗰、那個有關條文嘅適用性啊，甚或會唔會喺某啲處境之下會觸發咧？咁呢個係需要比較小心去睇。我諗剛才聽我另外一個嘉賓咧，就話佢做咗選舉好多年啦，咁啊唔使人教佢點樣做。咁我覺得或者都可能都我都唔敢咁講，因為我都選舉好多年，但我發覺裏面都好多條文咧，嚴格嚟講都有可能由於字眼上嘅定義咧，唔係完全好清晰。更加冇任何案例作一个标准咧，咁所以我哋系更加要小心。 系，咁但系关注到，譬如话系呢个嘅否决预算案嘅一啲民主派嘅参选人嘅目标啦，咁你觉得其实系咪真系有可能违反到国安法咧？或者即系你觉得当局应该点样做咧？系咪要去密切留意住佢哋嘅言行啊？咁样呢啲嘢咧？ 我谂当局密切言行，留意言行一定会噶啦。我谂亦都唔系净系香港添，我谂好多好多我哋即系有帮手嘅比较熟悉国安嘅人士都可能密切留意紧言行。不过就有翻选举或者佢哋嗰个方式咧，咁我特别具体嗰22条、24条、29条咧，咁即系而且个当中有啲字眼咧， 我諗24條關於恐怖活動咧，就比較係冇咁適用啦。當然我哋視乎唔知佢有啲咩其他我哋暫時未知道嘅行為，但係而家表面上睇翻有關嘅組織啊，或者我哋報章提到嘅一啲嘅甚至可能係現場見到嘅辯論嘅內容啊，咁似乎同24恐怖活動就似乎冇咩特別大嘅關係。表面嚟講嚇，咁但係至於22條咧，就關於有關於有冇用一啲。可能就唔牽涉暴力啦，但係會有非法手段咧。咁呢個因為個定義都唔係好清晰啦，咁所以究竟何為其他非法手段咧？咁呢個要小心。咁只要話會唔會嚴重或者係影響咗嚴重干預扭阻撓破壞咗有關個政權機構機關咧？咁機關政權機關係咪指立法會咧 ？Body of power 咁嘅意思係點咧？咁我哋又相信一般應該包埋立法會咧，履行職能嘅話咧，咁咩職能咧？咁睇翻立法會嘅議員嘅職能，其中一條咧係有關於73条3咧，當然係有關批准税收同埋公共開支啦。咁批准呢兩個字咧，係咪當然有？當然我哋亦都見到有現任嘅議員咧，或者以往嘅議員都會有投反對票啦，咁唔一定要投一個贊成票先叫批准嘅。但係如果一個無差別嘅，或者一個預謀式嘅集體性地嘅，都未曾聽到有關嘅預算案公共開支係乜嘢咧，已經話到明咧，或者你乜都好咧，我都會反對。而個目標咧係志在真係要推翻香港呢個政府、香港呢個政權機關嘅話咧。咁會唔會有可能係真係掂到呢一條呢？咁呢個我相信真係要再要小心睇睇，同埋我諗有適當嘅時候要等法庭去判斷。 嗱，謝偉俊，我諗頭先嗰個討論咧比較多針對可能係主辦方，又或者係一啲即係所謂參與初選嘅一啲嘅候選人嘅主張啦。咁但係即係反翻去，譬如一般市民可能即係打算嚟緊星期六、星期日去參與一個依個所謂投票嘅活動。咁其實過去香港好多年都好多類似嘅活動嘅。咁其實即係你覺得有冇一個所謂市民純粹去投票，即係依一件事會唔會即係觸犯到即係或者所謂增加咗依個即係犯法嘅風險呢？ 我諗參與。當然咧，嗰個有關嘅罪行咧，就唔係淨係話組織策劃實施嘅，就是、參與都會嘅。咁但係參與嘅時候，我相信唔係好多市民都或者真係掌握到究竟成個咁嘅所謂初選機制咧，背後嗰所謂35+咧，或者嗰、那個做法咧，會唔會真係係去到咁嚴重啊？或者去到咁一個邏輯性咁樣做落去咧，定還是我純粹表個態，我係支持可能民主泛民嘅，或者係某啲人非建制派嘅同事佢哋嘅參加初選咁。咁我諗市民個參與度咧就相對係輕微，同埋係亦都好難將嗰個所謂 mainstream 佢個所謂做呢件事嘅意圖有冇個犯罪意圖係加之於市民嗰個投嗰個票咧，我相信比較難啲嘅。咁雖然我開場嗰陣時都講咗話，因為承建國安法咧係一個我哋比較唔熟悉嘅、比較陌生嘅一個系統，一下子要接駁嚟香港嘅普通法裏面咧，好多我哋都仲係比較唔係咁安心嘅概念啊、定義啊、甚或操作咧，都係仍然需要係摸索嘅。咁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其實如果局長或者任何官員咧，佢哋奉勸市民咧小心唔好以身試法咧，咁呢個可能都係可以理解，都無可厚非嘅，因為始終係啲新法，始終係啲比較被摸索過嘅，始終有可能觸犯好嚴重嘅罪行。大家如果係唔清楚嘅時候咧，係要小心，呢個係應該嘅。 好啊，唔該曬謝偉俊，多謝你嚇。嗱，謝偉俊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嚟噶。阿黎恩豪又點樣睇咧？即係今次曾國衛嘅專訪係想帶出乜嘢信息咧？頭先阿謝偉俊就認為係提醒一下大家啦嚇，即係小心咧，即係呢個港區國安法咧嘅新嘅一個生效嘅一個法例，咁希望大家就唔好觸犯呢個法例啦。係咪就係呢個信息咧？ 我諗同頭先我都所講嘅一樣啦，即係其實即係佢做呢個專訪嘅對象，即係喺頭先你都提到即係幾份嘅媒體嘅話咧，其實個對象我諗比較多係同即係官方或者係即係北京嘅即係領導者係比較多嘅，因為 即係始終其實即係反過嚟講啫嘛，其實會喺呢個初選投票嘅市民會唔會睇呢啲嘅報章呢？我有疑問嘅嚇。咁、而即係喺頭先我哋無論從嘉賓角度或者我哋過去香港嘅經驗，其實參與一啲民間嘅活動本身係唔係一個非法嘅行為嚟嘅嚇，而市民佢亦都有權去選擇一啲即係支持唔同主張嘅候選人嘅，呢個係市民嘅選票去決定噶嘛，而唔係話你即係喺未有呢啲活動嘅時候已經一刀切咁殺曬所有嘅可能性嚇。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市民唔需要太理會曾國衛講嘅説話啦。 OK， 好，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講另一個話題。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梁礼勤。我小个就在荃湾老围村长大的。哇，围村里面有很多人孭啲嘢上嚟卖的。我好挂住卖橙色鸡脚的鸡脚伯啦。我又好挂住卖山水豆腐花的豆腐花叔叔啦。还有卖陈皮鱼蛋的位师傅添。每次他们一出现，无论大人小路都会拥住他们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手下留情。守住香港情， 在囚的阿女好挂住爸爸，想我哋打个电话俾佢，听下爸爸有啲咩说话想同佢讲。 俾啲心机读书咯，最紧要喺入边，爸爸妈妈会好好照顾自己嘅，因为始终都世人犯错嘅，错唔紧要，肯改就得噶啦。爸爸妈妈始终都咁爱佢，一定会等你翻嚟我身边嘅。 写信嚟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韵儿收，我就会帮你打个电话俾佢。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嘅节目啦。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都是建基于互信。到底俾到人信心有几重要呢？又应该点样提升人哋对自己嘅信任呢？今个星期心理心理有个谜，心理学家从一个故事开始剖析信任心理学。 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6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咧评论员黎恩浩咧喺自由风自由风呢一度嘅，继续讲讲咧港区国安法啦，黎恩浩吓。咁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咧，就自从咧呢个7月1日生效起以嚟咧，我哋都讨论咗好多咧国安法咧对唔同方面嘅影响啦吓，对于政界啦，对于我哋嘅个人权利啦，或者系传媒界咧，我哋都讨论过啦。啊，呢个方面咧又会有咩影响咧？就係、是、學術界啦嚇，因為咧就係、是、都見到有啲嘅條文啦，譬如話係喺國安法嘅第9条啦，都講到話咧，特區咧就應當係加強維護國家安全同埋防範恐怖活動嘅工作。對於學校啦、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等咧，涉及國家安全嘅事宜咧，就係、是、特區政府應當採取必要嘅措施，去到加強宣傳、指導、監督同埋管理。咁之後嘅刊憲嘅英文版本咧，亦都見到咧。这个学校的演绎不单止是 schools， 学校还有 universities， 即是大学。于是一众的大学界的也都会有些讨论，就究竟、会不会说特区政府都在这个维护国安那里对大学有些的监督、指导、管理等等的工作呢？黎恩浩，你自己都在大学教书，会不会有些什么关注点在这 里？我自己在大学做、就是、教书，我自己、就是、那个的、就是都做緊一個研究嘅工作啦，就係、是、喺學校裏面。咁其實即係國安法對學術嘅影響一定係有嘅，即係依個亦都係因為學術自由本身同言論自由同表達自由咧係環環相扣嘅。你唔可以去自主同埋自由地去表達自己嘅觀點嘅時候咧，咁你點樣談得上可以有一個有質素嘅即係學術嘅生產、學術嘅研究呢？而你嘅教學本身亦都係希望展示到你研究嘅成果俾學生知道。咁如果有咁多嘅掣肘嘅時候咧，當然係有問題啦。咁而實際喺個操作上面，香港即係8间院校嘅老師，即係其實無論係教授或者係即係講師，如果佢哋要申請一啲所謂嘅即係研究撥款咧，其實都要透過香港嗰個嘅研究資助局去做，而依個都係。例如政府的公堂，咁目前一个研审的制度其实都是相对即系一个比较专业同埋系一个有水准嘅审批嚟嘅。咁但系喺国安法之后，究竟会唔会影响埋呢啲嘅机构佢哋去做呢啲评审同埋拨款嘅工作咧？咁我谂呢个系会令到大家忧心。即系举一个简单嘅例子，其实即系香港本来系一个做中国内地研究或者研究中国内地即系社会经济发展系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嚟嘅，因为香港有学术自由，香港有表达自由，呢啲系 係受基本法嘅保障。咁但係落咗國安法之後，究竟即係喺香港嘅學者係咪可以仍自由自在咁樣去從事呢啲嘅研究，而唔會擔心佢哋去即係訪問嘅對象，佢哋得到嘅資料係會被視為即係係顛覆國家政權嚇，係挑釁政權呢啲嘅行為咧？咁我絕對覺得要係會有憂慮喺度啦。 嗯，嗱，今日咧就係兩位教育大學嘅學者咧，就喺報章度撰文啦，咁都講到話國安法嘅生效之後咧，作為學者有啲乜嘢擔心啊？不如電話旁邊就請嚟其中一位啦。 好啊， 就係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伍鳳常。伍鳳常教授你好。 伍教授你好。 Hello， 你好，陆生同埋黎生你好。 你好，不如都请你讲下啦。国安法生效对于学术界吓，你哋作为学者有啲乜嘢嘅关注点咧？ 嗱，其实我今日都即系其实我的文章出咗都讲咗几样好重要嘅嘢啦。其实我哋就系要教研嘅，即系主力先讲就系教学同埋研究啦。咁我哋都会系即系其实喺我哋自己做教学嘅时候，其实教研就相长嘅，即系意思就系话。我哋嘅教學嘅時候都會好多時會牽涉到我哋嘅研究。咁我哋教學嘅時候呢，因為我哋都係一個即係政策研究嘅學系啦。咁好多時就會去用即係會去睇返政府嘅政策，其他政府嘅政策，包括中國政府嘅政策。咁好喺呢度嘅時候，咁我哋可以講幾多嘢呢？或者會唔會如果我講咗呢啲就係叫做煽動呢？咁呢啲就變咗我哋點樣去處理啦，同埋究竟我哋會唔會其实是不知道什么叫哪个是底线。那么作为一个学者，其实我们有我们自己所讲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 code of practice 的。即是我们有我们自己应该在行使我们自己那个的即是教学的时候，我们要有我们的批判性，也都有我们自己的 judgment。那么在这里有些的学者会担心，我会不会要 compromise 我的 judgment？ 即是我会不会要即是因为而家咁样的情况，哇！我讲咗呢啲嘢，我会不会有事呢？咁呢个其一，其实我所做嘅研究，譬如举个例，我而家做难民研究嘅，嗱，我而家做难民研究嘅时候，嗰啲难民唔系香港人嚟噶嘛？咁好啦，当我去攞佢哋嘅资料，或者我同佢哋去做嘅时候，或者佢哋有一啲嘅嘢，我去做去帮佢哋，即系我嘅 research， 可能我嘅研究系会有一啲所谓嘅我哋讲 action research element 啦，即系会系去希望可以帮佢哋。改善他们的生活啦，咁呢个我会不会就系煽动他们做嘢咧？即系煽动咗佢哋嘅行为啦，我而家都要考虑嘅。咁好啦，再讲嘅就系、是，即系喺呢一样嘢嘅时候，互相嘅时候嘅嗰个影响就系、是，我变咗可能有啲同事就会好惊，就系、是、佢变咗要做一啲我哋所讲嘅自我审查，即系我要谂下，喂，我做咗呢一样嘢，我讲咗呢样嘢，哇！会唔会俾人拉呢？咁或者会唔会触犯法例呢？咁我同嗰啲学生讲，学生有一啲嘅反应嘅时候，咁我又会唔会即係会係话我係煽动呢？咁呢个就即係讲緊係我哋日常已经工作都已经大家好担心啦。咁跟住再讲嘅就係、是、好啦，喺大学里面其实我哋会好多事会同一啲外国大学合作嘅。咁譬如我自己就有好多呢啲嘅合作，因为我做嘅题目係一啲所谓嘅即係散居啊、移民啊，特別係一啲難民啊呢啲嘅議題，咁我一定會同外國嘅大學合作。咁我同佢哋去做嘅時候，我會唔會係變咗啊？呢啲咁樣嘅題目，你又牽涉到話你同外國勾結咧？嚇、啊，特別因為一啲有啲係講到政策嘅嘢噶嘛。嚇、啊，譬如我如果我想做一啲研究係關於兒童權利嘅問題，幾個國家去比較，咁死啦！我講到香港，譬如或者有啲嘢唔好嘅時候，我會唔會就係、是？即是说我泄露国家机密呢，会不会有这些情况呢？那好啦，那些的合作我们搞一些的所谓我们会成日都会搞一些 workshop 的工作坊啊、研讨会啊，我们会搞一些会议啊，那同其他大学合作。那我在那个合作里面我讲的，如果我做的研究又是关于香港的，那好啦，那我讲的时候我有一些的研究出来啦，那他会不会如果那些研究不是对中国或者香港政府是有一个正面的讲法的时候，哇，会不会我又会被讲为即颠覆国家呢？即有即这些东西太过这些所谓即这个 NSL， 即我们叫这个国安法是太过多这些的位置，令到作为一个学者我们应该有的所谓的思想自由，其实我们应该要有的。我哋应该要有言论、思想自由同埋创作自由，系咪啊？因为我哋教学生系去到大学嘅时候，佢哋要学识要批判性去睇嘢噶嘛。但系我哋教到佢有几多批判性呢？ 系咪啊？咁呢个又系一个。即係變咗好多嘅地雷咯，我會覺得。 嗱、okay. ，伍教授啊、嗯，其實都睇翻國安法嘅條文咧，佢第四條都有講到話係會保障翻咧，就係香港嘅言論啦、新聞同埋出版嘅自由嘅。咁而至於頭先講到話一啲嘅罪行嘅構成咧，咁當然即係都會有一啲嘅即係門檻或者效果去到證明。咁而咧都係啲官員咧去接受訪問嘅時候都講到話係要睇埋嗰個嘅犯罪意圖啦等等，以至咧律政司司長鄭。话咧就系做访问嘅时候都讲话，如果系正常嘅学术讨论咧，只要系唔涉及港独目的或者无限扩大造假，同埋或者系煽动推翻一国两制咧，就唔会误堕法网啊！呢啲嘅说话会唔会都令你有安心呢？ 首先我又想问一下你哋两位，你觉得乜嘢叫做唔系煽动嘅嘢啦？嗱，点样去界定嗰样嘢唔系煽动先？因为我哋而家都唔知咩叫做唔系煽动，系咪啊？即系举个例，如果我做嘅系讲香港嘅社会运动，咁我将呢啲嘢不停去讲，即系我可能会 publish 啲文，跟住我会去讲嘅时候，佢可能当佢觉得呢样嘢系好多人去讨论，佢就觉得你煽动紧噶啦。因为呢样嘢根本佢冇办法可以即系可以解释得好清楚，我点样叫做煽动，点样唔叫煽动。是不是？而很多时候我哋做研究，我哋需要有 impact 唔系等于我会煽动啲人去放火杀人，但系譬如有人讨论，咁呢个系一个即系我哋希望做到嘅嘢嚟噶嘛，系咪？即系我哋写嘅嘢，我哋所做嘅研究，希望人讨论。但可能当好多人讨论嘅时候，引致到政府有压力，佢就觉得你煽动佢哋反动啊，咁嘅情況下，你好難去，即係你好難可以預知或者理解到，即係你可能原先你做嗰個嘅研究係一個好簡單嘅研究，但係當佢引發好多嘅討論嘅時候咧，就會變成係一個煽動。嗱，其實呢樣嘢喺香港喺大陸已經發生咗好多次。 嗯， 即係舉個例，佢哋即係我哋有睇佢哋嘅媒體嗰個情況，譬如喺微博嗰度討論，佢哋即係討論一啲性別嘅議題，咁同性戀啊、異性即係同性戀啊，其他嘅 LGBTI 啦，我哋叫嘅議題嘅時候，本來係冇嘢噶喺大陸，但係咧，因為開始好多人好熱烈咁討論，就刪曬佢啦。嗱，呢一啲嘅時候，我哋唔會可以預知預測到噶嘛，係咪啊？而其實有人討論係好事嚟噶嘛，但係我哋唔會知道究竟去到邊個位，你係覺得？我過咗條紅線 ，OK， 係咪？ 係， 呢、這個就係個危險嘅地方啦。 係，阿伍教授，咁你自己覺得其實大學即係喺香港呢啲嘅體制，其實會都保障到你哋嗰、那個即係做研究或者教學嘅工作咧？ 嗱，我咁樣講啦，喺目前嘅情況，其實我自己嘅感覺係安全，我自己覺得係安全，我亦都信任我哋嘅大學，但係去到一個位係。即系而家，因为已经立咗法，而我哋亦都冇办法可以知道佢去到乜嘢嘅程度，系叫做你已经系犯咗个国安法。而佢而家亦都喺个英文嘅条文里面包咗大学，呢、這个令到我哋系其实，即系当然啦。嗱，而家我就仲可以同你讲电话啦。我之前亦都俾其他外国传媒访问啦，咁我都冇问题啦。但系我哋唔会知道边一日佢哋会俾压力学校噶嘛。而學校相對，如果佢用呢啲條文，喂，雖然我哋保障你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啫，喂，你而家咁樣，但你做咗呢啲咁嘅嘢，我哋咁你都已經係煽動咗啲人出去做嘢啦，咁樣，咁我哋就咁就會出事噶啦。咁、到時學校可以做到啲乜咧？ 係、 咪？因為你拎住呢啲法律去同佢講，咁。佢又可以保護到你幾多咧？ Okay, 我哋唔知道噶噃。 OK， 好啊，唔該曬伍鳳常教授啊，多謝你嚇。伍鳳常咧就係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阿黎恩浩呢个教授非常之担心啊！ 我谂即系喺香港做学术嘅即系朋友都会担心，就可能即系将来嘅环境咧，就真系可能同喺中国内地做研究一样啦。寻日先睇到新闻，譬如一个好出名嘅化学家许章润吓，佢曾经发表过一啲即系涉及即系中国内部政治体制嘅研究同埋一啲嘅评论，咁然后咧就旋即咧就住喺北京嘅佢咧就俾国内嘅。即係執法人員就話佢喺四川曾經係涉嫌嫖娼，就即係拘捕咗佢。咁其實呢啲嘅莫須有嘅罪名咧，我哋都好擔心喺香港會唔會出現啊？ Okay. 好啦，我哋自由風咧，定期都會揾唔同嘅朋友做評論員嘅。今日咧就係阿黎恩浩喺呢一期嘅評論員工作咧，就係最後一集啦。黎恩浩， 我谂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机会，即系俾即系唔同嘅听众去睇到有唔同嘅观点啦。咁但系我谂喺新嘅国安法之下咧，其实即系究竟未来即系呢啲嘅节目系咪仲可以有多元嘅观点，有自由嘅发挥咧？其实大家都好担心嘅。咁所以都希望咧，即系观众或者听众咧，其实都继续支持啲节目。咁今日其实咧系7月9日啊，系709大抓捕嘅5周年。 Okay. 大家担心即系香港未来发生咩事咧？睇翻黄全章就知道。 多谢晒黎恩浩啦。